同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啦，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国庆日嘅公众假期，早晨，我系梁继昌。 早晨，我系 Sarah 李丽欣。 你系咪国庆强啊？ 系啊， 边啲嚟啦？ 唔系啊，我数紧啊，喜庆开心，健康强。 喂，我今日真系要听阿方力申个阿爸讲，有冇听佢讲咩啊？ 我知啊， 开心嘅事啊， 系啦，睇嘢咧，净系睇食物，唔睇价钱。 冇错， 我都未到呢个价。 系咩？嗱， 今 会 今日或者可以掹车边，因为今日咧呢个消费完出，咁所以大家咧系啦，就今日试下呢个心情。睇咩食物唔好睇价钱， 叫 可唔可以咁啊？ 好 啊，唔系分其他嘅咩？你哋嗰啲系比较早啲嘅嘛？ 系啊， 有另外嘅唔同嘅电子钱包， 系啊， 呢批咧就啱啱今朝一睇，有啦， 又多咗啲钱啦，系咪？ 好开心啊！ 请食饭 ，我哋啲阿爷先， 系啊， 嚟， 整 四只鲍鱼，好，公众假期愉快啊！他使我心里没法静止。心思之灵，难专心一意地去办事。三虚许冠杰，开始不知怎去揸筷子，无力再控制我四肢，真想与他抱着过日子，而不想早晚独对电视。可惜他不知我的构思，从没有注意这汉子。消瘦渐变树枝，和忧郁得似欲知好意，真想登篇广告于报纸，详述四百次我意思。心思思电子钱包多咗啲嘢，唔知道买啲乜嘢好呢？买啲俾自己中意嘅人啦、 啊， 世界身边嘅人啦、 啊。点解佢唔知买咩好、啊？ 就等于你好似咧拣歌咧，你又想播呢只，又想播呢只，咁你自己拎咗一个钱包之后谂啊，我又想买一样，又买嗰样，咁咯。 啊唔紧要噶，如果你真系谂唔到要点样使嘅话， 俾 我哋帮你， 我哋帮你使， 系啊，我哋帮你使晒， 咁辛苦嘅嘢俾我哋做， 装开就最容易啦。 保证一晚扫晒你。 今日咧唔单止公众假期，而且咧对于好多嘅打工族嚟讲咧系三日嘅假期，因为加埋星期六啦、星期日啦，咁所以即系个日就咁啱出咗个消费券啦，咁所以我相信大家嚟讲咧，今日心情 仲有月头出粮咧， 系喎，咦系喎， 其实我怀疑琴日咧啲人已经出动啦， 系啊， 好多人啊， 你有冇发觉啊？我仲谂住星期五啦，趁即系唔系星期四啦，趁住嘅就系呢个公众假期之前啦，买多啲嘢啦，因为点解咧？系因为礼拜六日一 我都即系星期五六日我都唔想出街啊！ 你 喺屋企，即系我谂住喺屋企，唔想同人哋逼。咁、 嗯、 所以咪琴日谂住咧，就去超级市场嗰度去买多啲嘢啦。点不知我去到嘅时候咧，竟然咧系大排长龙， 唔、 出奇， 系啊！我都点解会咁早就已经啲人已经出动咧？咁、样，跟住咧差唔多三点零四点钟到咧，系人山人海咯。你系咪觉得好得意啊？佢哋唔系要翻工咁咩？ 有冇搞错啊？ 奇怪咯，呢件事。 第一、可能有啲人 見客， 琴日可能唔使翻啦，又或者有啲人咧三點後已經進入 holiday mood 啦， 又或者攞埋嗰日假， 會咁啊係， 四日假， 嗰陣時又話有啲放假攻略噶嘛，教你嘅就係當然就係要有好長嘅時間，等你嗰個假期可以去出國啦。而家我哋冇得去旅行，但我諗其實大家就少咗呢一啲話，即係講下有啲乜嘢嘅，即係放假嘅攻略咯。可能其實琴日係咪應該有啲人有放假攻略就是如果嘅話都幾開心嘅喎。 四日咯，如果請多一陣， 四日就真係好好唞啦。 酒店玩兩日，幾好啊！再行一日山。 咁啊，應該開心啲嘅，我覺得 好開心， 梗係啦，三日都夠噶啦，講真。 因為當過去之前嗰疫情咧，令到大家咧又唔出啲街，咪食飯又話要限幾多個人，即係撳得太耐啦，嗬。咁我哋而家報復先，一齊出去又食下嘢，又玩下買嘢，咁應該嘅。 即係報復性消費咯， 報復性消費 啊！ 咁大家有冇心思思諗住要買啲咩？ 我之前 有啊， 我之前同某一間鋪頭話嗱，我出咗嚟，我要揾你幫襯啊，咁樣。 我哋 一早已經預訂咗啦， 係啊， 係乜嘢？ 电 子产品咯，梗系。 你睇佢笑得几开心， 唔知点解佢成日都唔讲啊！但其实咧，人都知道。电 话咪 电话 咯，电话 咪电话咯， 自己中意嘅嘢。 大家都预咗啊！ 系啦， 电话又唔够喎， 换电话， 电话 冇所谓，你自己贴少少咯， 要贴啊！ 如果你吹就得咯，系啊， 都开心啊！ 问咗噶啦，有啲如果嗰啲电话你吹咗之后啊，其实你贴差唔多 OK 啊，你嘅消费券应该俾得到，即系争啲啲咁， 争啲啲啦。 系啦，咁你咧？ 我諗住買兩個嘅健康產品俾媽媽食，咁另外買啲 兩個健康產品俾媽媽食啊， 係啊，即係兩樽啦，兩樽啦，係啊，咁佢嗰啲我又唔， 但係其實你有冇諗過咧？我唔知媽媽貴庚啦，有啲健康產品係咪真係啱老人家食嘅咧？其實定係你有？ 唔係佢食開佢又話中意，又話好瞓又成，咁咪照買俾佢咯。 我最緊要要瞓。 係啊係 啊，老人家係 咪波板糖啊？ 波板糖點解啊？ 我點知佢 咩？點解唔係奶嘴？點解係波板糖？ 奶嘴你兩個，你仲切波？阿媽夜晚瞓唔著，含住呢個啦。好多 B B 都得㗎。轉 下就瞓著㗎啦嘛，你見你 B B？ 佢真係好衰啊！ 返老還童， 老人家唔係好似 B B 咁啊！ 反正你 氹佢啫， 反正你冇乜牙咧，都唔好食咁多鮑魚啦，我食啦嚇嗱。咁你食奶嘴啦。 咁佢又唔至於。咁人哋嗰次同阿馬老太一齊去就係食呢個長腳蟹。 佢話佢食啫嘛。 佢都有食， 不過如果你講一場嘅蟹咧，琴日因為我去朋友屋企食嘢啦，佢突然之間拎咗一罐咧叫做蟹肉啊，全部都蟹肉， 韓國嗰啲， 原來都幾好食。雖然當然你話如果比新鮮整嘅蟹肉咧，就佢係會冇咁鮮味，但係 OK 嘅，係啦。咁我話咦幾多錢啊？佢200蚊成罐咧，你淨殼都唔使搣，因為佢全部都係蟹肉， 蟹肉啫嘛 ，OK 喎，係啦係啦。 你唔知㗎？ 我都傾向 我第一次食。 我傾向於食新鮮嘅，唔係好中意食嗰啲。 尤其是海鮮，海鮮你罐裝海鮮係好奇怪，除咗鮑魚， 冇錯， 係咪？鮑魚係 OK 嘅。係 啊， 我哋其實香港電台第二台都有一個鮑魚精， 嗰 個就係 Lazy Kong 啊。 哦，係啊， 佢有一次啊嘛，做節目嗰時候講話自己食製咗 啊， 係 啊係啊，食鮑魚食得 好貴啊， 係啊， 食鮑魚食得多 因為佢啲朋友成日都送鮑魚俾佢，就開一罐，即係七隻八隻咁嗰啲細細只嗰啲鮑魚， 紅燒鮑魚。 嗰啲佢就係咧攞住嚟係當小食咁食，食下食下嘅話咧係唔覺嘅， 好難消化 嘅，但 係 係嘅，我覺得食下係似咬橡皮嘅， 係啊， 冇錯， 食一隻波鹹 嘅橡皮糖， 叫唔好食咁多， 又 係 攞啲籤吉住嘅嚟食， 我嗱，所以我覺得咧好食嘅嘢嘅話係唔可以食得多， 冇錯， 你只要係啱啱好嘅話咧，即係你要掛住，我下一次我好快我要想再食啦，咁樣咧即係吊住個人咧嗰個感覺先就， 所以個説話講得好啱嘅，少食多。滋味啊嘛，老人家話齋，唔好諗住中意食咧，就係咁撳住嚟食，真係食得多你冇咗興趣添。 但係又咁講，我最近就睇緊蔡瀾先生嘅書，佢又喺度講快闊人，我真係覺得佢唔 唔係真係指善呢個，佢就係一個神仙嘅生活啦，過緊。咁我就走去買咗一本就係佢最近嘅一個散文集。咁我諗佢應該有一啲都係佢比較之前寫咗嘅一啲書嗰啲，係一啲 article。咁我就喺度講嘅就，我又覺得佢幾啱啊。佢就話，雖然係每一個人都有 quota。所以嘅就係，既然係嘅話，你就個 quota， 你食完之後嘅話，你會發覺就係、是、個醫生自然會話俾你聽嘅就係、是，要戒乜嘢，要戒乜咁。嗰時候先開始唔食咯。但你仲有 quota 嘅時候，佢就話食得幾多就幾多。 我同意啊， 個醫生同意、啊、醫生出聲叫你戒啊。 唔係，即係佢又話，一生人裏面咧、哦、總會有一個 quota 嘅，即係例如可能有啲人嘅，當然唔好啊嚇，講緊食煙咁樣，你食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咁跟住咧個醫生就同佢講唔得喎，個肺好似有啲事咯喎， 發發地咯喎， 你要戒咯喎，咁又即係 quota 夠咯。咁但係喺個 quota 未夠之前，阿快婦人佢就話，其實你係應該盡量去享受，可以食幾多就食幾多咁樣咯。 你講一樣嘢，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我聽過話唔好一個禮拜唔好食多過三隻雞蛋嘛，成年人你有冇聽過啊？咁咧，但係有一排，後來我又覺得，哎呀，算啦算啦，暫時都正正常常。 點會唔食得幾即係可多過三個雞蛋？ 因為嗰啲咩 早餐 膽固醇 啊 嘛， 係 啊係啊，真係㗎，唔好食。有人話過唔好食，咁我而家開始咧都放鬆咗，即係俾自己，哎呀，算啦。食翻即系想食就食啦，咁好似就系好似阿蔡澜先生所讲，系咪啊？到到医生出声，唔好再啦，咁即系够啦，系咪啊？ 即系 quota 个 quota 够数啦，咁样你咪停咯。 但系有一样嘢，我始终依家都唔敢食，就系扣肉，我好中意食扣肉。 你间唔中真系要食，我觉得其实真系冇乜所谓。 其实你 肥冧冧， 等于猪油捞饭啫嘛。 哇！我真系 你横掂都咁肥啦，系咪啊？喂，你食到咁肥，你估唔需要常年累月咁样要去练成噶？因为我曾經有何時嚟有一個即係都幾肥嘅一個製作人，佢喺度咁樣講，佢就話嚇、啊：你而家要我減肥，我用咗咁多錢，用咗咁多時間練就我今日一身 嘅武功。 哇！好甜啊，我覺得好正， 我梗唔減啦。 係喎、 啊，你係個肥妹嚟嘅，即係我覺得係你嘅態度嘅問題。我覺得最緊要健康嚇、啊，我哋講嘅其實頭先都係講緊嘅就係最緊要你自己要健康。當然每一個人亦都唔同，係咪？ 冇錯。 咁啊，所以就係即係總之喺可以享受嘅時候嘅話，我覺得盡情去做呢啲你自己喜歡嘅事咯。 大家好，我係蔡瀾。什麼是快樂人？就係、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心情愉快，生活就会过得快，一切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啊，梗系啦！ 希望大家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面、啊国庆日亦都系我哋今日公众假期，好热天气警告生效。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嘅《风骚快活人》，同埋有草蜢。今日仲有个特别嘉宾会出现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同佢倾下偈。哇，嗰、那个系边个？ 中我繁枯燥，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大谁人又知道，平坦的花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傲，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狂举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 公众假期的早上，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稍有两阵的雷暴。今晚的这一首《世界会变得很美》，祝愿每一个朋友都活在开心的心情里面。 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傲，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随住辽沈战役报捷，淮海战役如箭在弦。行军打仗时机最重要，共产党嘅将领点样改变策略去突击敌人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屋宇装备维修员学整屋之前，先要学到呢一样嘢， 记得人哋个名咯。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嘅，辛苦啲嘅。虽然地盘好多人，你要记好多个名， 同埋啲名可能差唔多啦。阿强哥啊， 叫阿杰，有冇叫系啊？ 阿强哥啊， 系啊，系啊。 强哥同阿强少已经有十个啦。 系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David 李伟荣的展翅故事。 好，公众假期今日呢就做噶啦，咁啊睇开电视嘅朋友们咧可以睇睇你啦，咁啊今晚咧就系咧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嘅文艺晚会啊吓，佢亦都系今晚咧7点到8点3，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同埋港台电视31系直播嘅，咁啊一齐咧可以睇下，开开心心度过一个晚上 吓。好啊， 冇错啦。 你哋咧假期谂唔谂住呢三日咧里边咧都去玩翻一啲自己好想玩但系平时冇时间嘅咧，例如话系 行山啊。 咁啱喎， 揾朋友啊 ，barbecue 啊， 或者我哋今日講釣魚啊，你可以好似 而家可以咯， 係啊，嗰日話跟邊個釣魚啊？跟阿陳家俊啊，俊哥，咁啊跟佢捉泥貓，捉泥貓好耐以前咧喺碼頭成日都有人捉嘅嗬， 係 啊，有冇試過捉？ 任何時間都有人捉㗎， 我冇捉過， 任何時候都有人捉， 任何時候都有人捉㗎，你留意下喺碼頭嗰度，佢哋基本上係會釣到 㗎，係啊， 因為碼頭污糟啊嘛， 係啊。食咩噶嘛？ 系啊，食咩大噶嘛？ 喺啲渠口啊， 最中意喺呢啲地方噶。你游水你都見到係噶。 佢啊食浮 台嗰度，基本上佢哋成日都喺嗰度。 泥貓粥咪即係咩粥咯？ 係啊， 所以你唔食噶 嘛？你唔係我超中意食。所以 你咁講， 我係好中意食泥貓。你唔覺得 泥貓非常好味？ 尤其是泥貓粥嗰個鮮甜味咧，係冇任何嘅魚係 可以 能夠講到。 插肉喎，仲要有人幫你。 唔插唔插肉都唔緊要，但你一定要用呢個果皮蒸。 哇， 果皮蒸啫，劉達千祈唔好用姜啊！用姜嘅話，佢係會臭噶。 喂，不如嚟一次咧，叫阿昌哥幫你講下煲粥啊！ 都得， 都好 啊！ 但系煲粥就好容易嘅一件事咯， 系咪？ 唔系，我觉得煲粥好容易，但煲靓嘅粥真系有啲技巧嘅， 都唔难，浸米啫嘛。 摆只羹落去啊！ 有，我成日都要咁噶。 夹粥啊嘛， 唔關事，其實只不過令到佢滾嘅時候，佢唔會黐底，係、 哦、 啦，呢、一個就係擺隻羹落去咯，係、啊，好容易啫嘛。有時候有啲人咪擺少少醋啊，定係唔知擺少少鹽啊落去，咁啊調一調啲味，啊煲粥就好容易。 我哋都好似個專家，我哋中意食深海 鯪魚嘢嘅，深哇深海鯪魚真係可遇不可求。 哇，好食！ 尤其是係大條嗰啲，係咪、啊？你通常你見到嗰啲都係細細條嘅、 啊， 但細細條嗰啲又有細細條嘅好。 嗯，阿、馬小強，你中唔中意食呢個深海鯪魚啊？ 深海鯪魚， 佢 應該 成日食喎，係啊，你應該成日食， 成日蒸自己嘅， 係啊，物以類聚， 你中中意用咩蒸啊？ 深海鯪魚，你應該係食好多喎，係 啦，你應該食唔少啦， 你應該成個樣都係深海鯪魚， 咬自己一啖， 深海鯪魚粥， 善哉善哉， 施主有禮， 今日國慶日，我唔同你兩個， 不如咁啊，我哋預告下我哋今日有啲乜嘢嘅節目內容先啦，因為逢禮拜五咧，其實基本上我哋都會有點唱嘅時間，咁大家不妨咧可以趁住今日。可以打嚟咧，1872388，1872388。咁啊，大約會喺十二點到啦嚇，你可以報定名嘅。咁啊，等我哋嘅靚女 Tiffany 姐姐咧，可以打翻俾你。咁另外仲有嘅就係咧，我哋有一個鐘頭咧，講啲不可思議嘅嘢啦。咁今日咧，因為我哋嘅假期，咁啊驚嚇親啲小朋友，你明白嘛？因為好可能有好多 係啦。今日老少咸宜。 咁我哋係老少咸宜嘅，咁啊希望 仲有一個嘉賓添， 好犀利。不如我哋講埋啦，好嘛？ 馬姑娘今日都上班啊，因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今日国庆日，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今年国庆对香港别具意义。在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的双重保障下，香港真正踏上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表示，現時香港比回歸以來任何時候更具備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的條件，更可以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創更美好未來，體現同國家同發展共繁榮。林鄭月娥說，香港回到一國兩制初心，只要堅持維護國家安全、主權、發展利益，確保愛國者治港，就可以肯定港企港商港人在內地發展機會和空間只會更多，为香港经济注入更大动力，为香港青年人带来更多元发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根据专家意见和数据显示，长者接种新冠疫苗是有需要和安全，当中不存在施压。聂德权表示，流程和每年流感针的流程基本一致，希望能够简化程序，让更多长者接种。他指出，现时社署、劳福局和卫生署正主动联络每间安老院舍，有医生会看相关长者记录，合适打针的会联络他们家人，请他们表达意愿，如果不反对或同意，会在长者同意下接种疫苗。聂德权说，如果家人反对，当然不会为长者接种，认为最重要是全社会知道长者是需要接种疫苗以保护他们。第二期電子消費券今日起發放，在港鐵太古站一間便利店，不少市民排隊拍八達通卡領取，現場一度出現人龍。有市民說會用消費券吃飯和購買的用品，又說2000元很快就使完。有市民說有趁商場減價用消費券購物，又認為分多次派發消費券較為麻煩，認為政府應該一次過派發。市民如果使用 Tap and Go、支付宝和 WeChat Pay Hong Kong 登记消费券，第二期会发放3000元；使用八达通，第二期会发放2000元。如果在指定期限内累积消费总额达到4000元或以上，就会在12月起派发余下的1000元消费券。今日是内地11黄金周假期首日。有內地旅行社認為，民眾在今年的出行意欲增加，但疫情常態化令出游半徑縮小，以省內周邊地區為主。廣之旅說，省內旅行團費錄得明顯升幅，主要是不少度假型酒店價格較平日升一半甚至翻倍。港澳旅遊方面，他指出回港易並非面向大眾，加上內地仍未恢復前往香港的旅遊簽注，難以預期何時復辦香港旅行， 但廣東省月中試行恢復香港商務簽注可能是個兆頭。等到香港疫情進一步穩定，下一步希望有機會擴展至個人旅遊簽注。而澳門早前因為有本土確診，防疫要求收緊，相信民眾在國慶假期前往澳門有難度。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09 ，U 十六东方龙狮对晋锋，今晚8:09。U18 东方龙狮对晋锋，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Roland 梁子希， 咩事啊，钟哥？ 今集终于揭晓边位听众系终极二台迷啊 ！DJ 决赛咧有 Kitty 对师培，睇下边个最了解二台历史， 仲会考埋广播常识、 开麦技巧、 生活琐事 吓，呢啲都要考。 呢、这个星期六 晏昼4:00-6:00， 18:22听紧你，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放松快活人。 好，補充翻啦，咁今日咧會有位特別嘉賓咧出現喺我哋一陣間咧嘅時間啦，11:00-12:00，就係麥玲玲師傅， 麥師傅， 係啦， 咁啊解答問題， 好多問題都係解答嘅，咁所以係咪想聽眾都有問題？ 可唔可以啊？ 可以，可以， 既然係，等打我嚟問下問題咯。 啊，順便打埋嚟都好喎。 係啊，係喎，係喎，可唔可以啊？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嗱，首先咧就係點解我突然間今朝早呢個放假會諗起呢樣嘢咧？咁試完咧，我早兩日睇一篇文章，咁就係講到咧，即係室內嘅屋企嘅布置，咁啊装修啦，嗱牵涉两样嘢，第一样就系叫做装修，即系话咧系唔再喐噶啦。譬如举个例，你 set 咗个柜入墙嘅就唔再喐啦。 系、 有啲咧就系喐得嘅，例如话你个柜摆呢度，你个镜摆呢度，呢度摆个金鱼咁样样，或者张床向边边咁样，诸如此类啦，即系喐得与唔喐得嘅。咁有啲乜嘢要留意咧？嗱，我头先咧我立立眼咧，我一阵我哋都会倾下嘅，就系佢啲房咧唔可以唔好唔规则，个唔规则嘅房又唔知会点，唔 规则 即 系 忽大忽细啊，即系咁样咯。系啊，或者房门又唔可以对街门啊，或者唔好对厨房啊，等等等等。咁我就啊，不如揾阿麦玲玲都讲下啦， 都好啊， 家居装修 系啦，忽然有呢个谂法。 嗯， 马姑娘帮我手接电话啦， 我一定啦，冇问题。 系啦，所以你又先提马姑娘，因为马姑娘会接下大家嘅电话。 11:30后， 11:30啦， 11:00，11:30 我哋系我哋讲啊，我哋自己讲， 冇错，系啦。因为我一阵间我哋会系11:00-12:00，其实系我哋不可思议嘅时间嚟噶嘛。咁今日咧，我哋会有一个嘅特别。嘅安排，咁、我谂我哋就系喺呢个11:00-11:30，我哋会倾下有啲咁样嘅即系家居嘅嘢啦。之后嘅话咧，我哋就会接听大家朋友嘅电话。如果你有一啲譬如风水啊，又或者呢啲咁嘅嘢咧，可以想问一下啊麦师傅嘅，咁、就可以打嚟咯。 冇错， 电话18723888，18723888吓。 冇错吓，咁同埋今日咧都会有你又知唔知吓？ 犀利啦！ 我想问系咩主题啊？ 今日主题就系深海水鱼。 深海水鱼，咦？我一定赢你喎，因为我有买餸嘅噃。 你知唔知我有个花名嘅深海小王子啊？ 系咩？使沉咗水好耐，冇 浮翻个出嚟。 小王子，啊，今日喺讨论区咧，另外见到一个，我觉得香港打工仔咧，有时有啲嘢咧。幾好笑嘅，或者幾奇怪。咁啊，話説咧，就有個網民咧就話：啊，辦公室裏邊有個阿叔台啦，即係嚇一位中年嘅僱員啦，係啦，當阿馬大強咁先算。阿馬大強咧就有個半鐘嘅 lunch time 嘅，都夠啊，我覺得。如果個半鐘 夠 咯，好多啦，個半鐘 又唔可以話好多。你試過喺中環晏晝 lunch time 揾嘢食未啊？或者你人山人海到咧，你排隊都可能排15分鐘至20分鐘。 我明白，我嘅意思係咧，我覺得嘅就係其實點解唔可以俾人哋嘅就係彈性午飯時間咧？如果你話嘅就係大家都同一時間係一點鐘至到兩點鐘咧，我覺得係唔人性嘅，冇辦法能夠買到嘢食嘅。其實基本 同埋食得好辛苦， 你排都排隊都唔止啦， 淨係排隊搭 lift 落去都10分鐘。 你試過未啊？你試過未？ 試過。 中環翻工你試過？ 未試過， 我見過咁樣嘅情況啫，只不過因為嗰陣時候嘅，基本上就係試過同佢哋喺 lunch 嘅時候開會，我就會覺得嘅就係、是、哇，佢哋真係好辛苦咯，係 啊， 正如你所講係噶。有啲咧，仲要係唔知你嗰對 lift 咧，喺你嗰度唔知幾多樓搭咗去個平台嗰度再等啊嘛，係搭幾輪 lift 噶嘛。 啊、 其實落到去都已經三四個字噶啦。 步步 lift 都滿嘅，即係 lunch time 咧，步步 lift。 跟住如果你去嗰棟大廈食飯咧，又要排隊搭 lift。 係啊， 去到中間話點九啦，快啲走啦，跟住個層層都爆曬。 我真係試過有一次，因為有一個鐘頭咁上晝要拍嘢啦，下晝都要拍嘢，咁中間放我一個鐘啊，你喺度食喺中環 drop down 你。咁一陣接翻你啦，咁樣，哇！我真係第一次經歷，一入去嗰啲快餐店，哇！ 全部人啊嘛， 全部都係人， 好慘、啊。 好啦，到我即，但你都要食噶咯，咁因為得一個鐘，咁啊排，可能排15分鐘啦，買咗啦，攞完之後。 冇位咯， 系 啊，好尴尬， 好多人就咁揸住，咁就食噶啦。 系啊， 呢个就系香港人即系比较辛苦嘅食饭任务。好啦，咁呢个阿叔咧就最后买咗饭翻嚟。咦，但系佢嘅同事话，咦，开会咯，呢个佢点答咧？佢话，因为头先佢搞漏咗我张单，迟咗俾我，而家我自己将自己食饭时间吞后半个钟。即系我本来应该两点翻工，我而家当自己两点半先翻工。 即系弹性上班时间， 自己弹性，自己弹性， 迟咗俾人弹走， 系咪？系咪好似马大强？马大强嗰啲性格，马大强好似阿马小强，我自己放多自己半日假，得唔得？ 冇问题，得，都唔得啫。 系啊， 冇 所谓啊， 你 咪 放咯。 佢而家唔系老板啦，所以佢啲同事就话即刻老板黑面话收翻埋，而家开会咁样。 点解佢咁傻咁可爱？ 自己放多自己半个钟。 但系都有人会就好似有两极嘅，即系有啲人都会喺度咁样讲嘅，就话今日真系惨嘅， 系 咪？但系多数我谂八成嘅人都会觉得嘅就点解你咁傻嘅？ 系啊， 餐厅留单咧系真系好傻嘅我嗬。 系啊。 等到天荒地老完啊！哦，漏咗喎、啊。 最惨就系四个同事去，三个食紧，你嗰个仲未嚟。 系啊， 真系好惨。系啊， 冇错。如果 你会等几耐啊？通常你就会催下。 会惊佢系十分钟， 系咯， 即系当三个有晒食噶啦。 我 哋嗰个唔系好特别。 即系如果我系同一张单，但净系得我未有，我谂我再等多。我谂唔会啦。如果你有三个人已经喺度食紧嘢，我谂我到等多五分钟，你再唔嚟，我就会问你会唔会留咗我。 系啊， 十分钟都嫌耐。 同埋呢啲 lunch time 咧，千祈唔好食焗饭。 系啊系啊系，我 啱 想 讲。最 好你赶时间，千祈唔好叫 Kelly 送 餐蛋饭最好噶啦，煎放落去。 其实几时系唔系？如果你个讲 lunch hour 嘅时候嘅话，又几时系唔赶噶？咁即係其實應該咁樣講，你呢句説話應該咁樣講嘅就係話喺 lunch hour 唔應該食焗飯咯。 喺 lunch hour 唔應該食焗飯。 冇可能嘅，其實我覺得係等十五分鐘。 有啲咧嗰啲侍應哥哥好好嘅，呢個比較耐，你等唔等得先？ 係啦， 問咗先，費事嗌交係咪？ 都啱嘅。 好啦，今日咧仍然會有老 妹 妹 日 記， 咦嚟咗啦喎，老妹妹。係 啊，請坐。 翻嚟就会有老妹妹日记，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话声俾你听，酷热天气警告今朝一样生效。 Hero 老妹妹日记。旧街角。上星期在某一日，因为翻工的途中遇到大塞车，所以迟了很多翻电台，同正在吃早餐的 Michael 剩了几句。他亦都表示，如果换转是他每日要揸咁耐车翻嚟，真係唔可以接受。我就好淡定咁回答佢：远唔远，只係要習慣就好㗎喇。而每日收工，当我由电台度揸车翻嚟屋企嘅时间，我都会諗同一条路只係起点同终点对调，但心情同要用嘅时间就差好远啦。朝早出门要起码用一个钟，因为必定会遇到塞车。相反，在放工的时候30分钟左右就能够畅通无阻回到屋企。一路又是揸高速公路。讲真啦，是好舒服同享受嘅。相信亦都同我喜欢揸车有关系。最近差唔多每个星期六，由于我嘅另一半要为自己嘅事业有新发展，见面嘅时间少咗好多。所以我都会主动在周末早上车佢去翻工，两个人顺便食个早餐，争取多啲两人相处嘅时间。星期六早上嘅深水埗营业嘅店铺唔多，可以食早餐嘅地方就更少啦。我哋多数都会去某茶餐厅度食个猪润面，饮杯奶茶，将一个星期冇讲嘅说话一次讲晒。之后佢就继续工作，我就会喺附近度闲逛一下，睇下有啲乜嘢类型嘅店铺，有啲乜嘢餐厅 coffee shop， 等我下次可以嚟试下。我渐渐发觉每个小社区都好有自己嘅特色同埋性格。呢一带由于有好多后生仔嚟开餐厅做生意，本来系一个旧区，注入咗有好多新嘅动力。有啲店铺以前系一啲旧店古老嘅装修，可能之前系一间卖纽扣嘅店铺，摇身一变而成为咗一间花店，养几只猫，灯光暗暗嘅，格外有情调。老香港嘅装修保留住经历时间洗礼嘅味道，新旧共用嘅和谐并冇一点嘅违和感。可以想象呢一间店嘅业主应该已经系上咗年纪嘅人，大方咁样让下一代发挥佢哋嘅创意，将店铺活化，赋予生命力。新旧两代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互相帮助，互补不足。上一辈有的经验，新一代有的创新和创意，为建筑一个更加美好的将来，各自发挥自己拥有的力量。一间又一间，让整个社区活泼起来。间中我见到几个穿着打扮比较别墅一格的年轻人走过，我仿佛见到二十几岁的自己，充满热情的我曾经年轻过，我行我素的特质从未变过。然后我就会附近有一间开得比较早的咖啡店买一间 Americano， 坐在对住长街的长凳上面慢慢叹，闻住咖啡的香味，眼前的街道似一个在慢慢苏醒的 baby， 观察每个行过的路人，偶尔有车驶过又回复平静，配上入秋之后空气之中独有的气味，光线粒子上的变化，整个画面就好像王家卫的电影一样，留住属于某个时间的美感和情怀。听讲话这个咖啡店的老板因为住得远有结业的打算，不知道他搬走之后这间店铺会卖些什么呢？我带住饮剩一半的咖啡，准备我逢星期六专属自己的游车河的旅程，随心咁样依住路牌去唔同嘅地方，揸到去花墟就买扎花，去到金鱼街就买鲍鱼，兜到去郊野公园就落车去行个圈，冇边度赶住要去，冇边度话要赶住要走，或者呢啲就系叫做心无挂碍，风和日丽，随心所欲啦。我建议大家都可以抽一啲时间俾自己。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同这个地方连结。 你会发现有一个旧街角，一间旧的唱片铺，承载住无尽的回忆，亦将会成为你的回忆。 今日老妹妹日记所讲嘅嗰种嘅情怀咧，就系话你去到边度，突然之间唔需要目的，唔需要有程序嘅，即系几多点去边，几多点唔需要嘅。咁、总之咧，去到呢个地方就停低，睇下呢个地方俾到啲乜嘢我哋。 我羡慕啊！ 我翻去就睇花，金鱼街就买金鱼，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但系我要去到咁嘅年纪，我先够胆做嘅。 点解？ 你唔系嘅咩？我以前係一啲每一樣嘢咧都一定係要 plan 曬。如果我知道一陣間我唔知道去邊咧，我會好 panic 噶、我係最近呢一段時間先至可以學到自己係咁樣， 亦都因為要 放鬆啲， 要你嗰日嘅程序唔好偏死咗咯。譬如你真係一約咗人，你咪唔可以咁。 係啊。 同埋應該咁樣講咧，我咪就係話咯，即係所以你應該係要俾一個時間一個 me time， 係 啊， 係自己嘅，即係你中意做一啲你自己中意做嘅嘢。 小假期。 係啦、一個其實都未必需要好一好長時間啊。好似我講緊嘅啫，我每逢禮拜六咧。是啊，即系 within 三四个钟已经搞掂，但系你会觉得佢成个人咧好 relax 噶。嗰、个时间就系你揸住架车，总之我冇目的地喎、总之乱咁坐。 系 啊，因平时嘅话，你会发觉就系你揸车有一个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就系、你总系有一个目的地你要去、可能你又要 Google Map， 又要哇，跟住你唔觉得成件事系会令到你 哎呀又转错弯 嘅咩？跟住你又会闹我 Google Map， 你唔走你同我讲，系咪？我入错咗啦，已经。 同埋咧，作為香港人咧，大家都已經對塞車咧好習慣。但我有時咧，明明唔趕，我都唔中意塞車，我都唔知道。我心裏邊同自己講，其實都放咗工啦，唔趕啦，由佢塞啦咁。但係就係 好嘥時間啊嘛。 但係就係唔中意塞喺個車籠裏邊。 我乜都做唔到，我梗 係 知啦。 即明明唔趕嘅，我知道自己唔趕，但係都係唔中意。 系啊，我 翻屋企啫嘛，系嘛？但系你唔好要我塞车啊！ 我早轮跟佢车五分钟嘅，吓死我！ 点解啊？佢上车系另外一个人嚟嘅，系咪？我都知道，佢应该系咁嘅。 啊，嗰啲唔讲啦。 系啊，明噶啦，想象到啦，系啊，简直系一个一头猛虎。 作为最关键咧，佢明知你喺后边开啊嘛，突然间佢见到你喺右边讲 咩啊？ 咩叫做喺右边开啊？ 阿 Sarah 明知就系佢冇你咁早开车嘅，即系你开先嘅。 你讲紧乜嘢？你讲紧佢揸车而家 系嗰日啦，落去下边饮茶啊，佢突然间见到你右边嗰个快过去咧，超前啊！你架车啊，快过佢啊！ 其实你明唔明佢 讲？我唔知。你跳咗一架，你头先讲话你佢你坐车， 我坐佢架车， 你坐佢架车嘅时候，你发觉嘅就系佢系一个另外一个人嚟嘅。O K， 我唔系好紧张啊， 你唔紧张，我唔好意思啊，我唔系 你。跟住 你 就再形容就系我哋两架车一齐出发， 系啦， 跟住发觉我就我架车后啲，跟住咧。 跟住你竟然一超过佢，佢更加。 我有超佢车咩？ 有啊， 哦， 有佢 讲 啦， 有啊，你喺右边啊。 跟住佢就一定要爬翻我头啦，哦，件事系咁。 你琴晚咪瞓得唔好啊？ 系啊，应该系啊。 喂，瞓得唔好一晚，问你点对付好唔好？ 好，好， 咁我哋今日咧讲下呢个家居嘅布置啦。咁当然呢个只系纯粹参考啫，咁大家就当啊。故仔聽啦， 或者你問下風水嘅嘢咯。不如咁啦，我哋都俾個題目大家，即係若果你話要打電話嚟要問啊阿麥玲玲師傅嘅，有啲乜嘢你想問咧？定係飲得佢哋乜嘢都問都得咧？ 定係我哋今日都係集中翻屋企嗰啲嘢咧，例如屋企有分內，有分外。嗱，點解我可唔可以講？我用我自己嘅角度啦，我唔係專業人士啊。內咧就係你嘅佈置啦、設計啦，包括顏色啦、家私啦、擺啲咩啦等等。外咧就係望啲咩啦，譬如話，我望曾經試過嘅，我睇我，譬如話唔止天条添啊，好多噶，譬如垃圾站，我望到系咪唔好嘅咧？坟墓、天桥当然都系其中一种啦。甚至咧有啲如果你嗰条系向正路嘅，咁成日夜晚啲车咧驶上嚟，咪啲车灯啊，嗰啲光煞啊，照住入嚟系咪唔好咧？咁样又或者近啲天桥，你知天桥咧，除咗个咩镰刀之外咧，有一样嘢系叫声嘅影响，因为上天桥咧抌油啊嘛，架架车一上天桥就会呼咁带油啲嘅，咁嗰啲声浪咧都系会影响嘅。 其实嗰啲会唔会系净系环境学咧？嗬，就你唔好话俾我听话系即系喺玄学上面唔好啦。我谂如果你住喺一个咁嘅地方，你都会好唔舒服啦。 你见到对面有个地盘起楼，起码三年玩三年个地盘，都系肯定污糟啦。 但系呢个喺香港就真系 好难避 免到， 但 系我试过有好多朋友都系咁。初初嘅時候買就搬到老遠啦，咪買咗去一啲嘅地區，跟住你會發覺嘅就係其實佢基本上咧就係話就話嚇，即係海景啊或者係點樣，無敵 海景。 跟住可能住幾年之後嘅話，佢前面開始變咗地盤， 咪 遮曬。你冇得講，係啊，即係 at 都 變咗望人哋嘅窗口咯， 變咗望人哋仲有屏風樓啊，遮曬啊，連條罅都冇埋。 反正佢前面嗰等就望海啦， 就变咗佢望海啦。咁你话可以点？ 真 系 唔可以，唔知可以做点？好啦，咁啊电话1872388。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你自己嘅一啲头先所讲啦，屋企嘅嘢啦吓，或者你有啲自己个人嘢都得嘅，咁我哋 mark 低咗。阿马姑娘一阵间咧就代为问 下，即系或者呢一排财运觉得好似争啲，系咪？就问下师傅，我哋可以屋企摆啲乜嘢咧？咁样都可以啊。好。 正无视新型肺炎疫情对电影业造成的庞大影响。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1点，跌5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7，日元11.29，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1，人民币6.459，英镑兑美元1.346，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37美元，卖出1756.24美元。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但系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咧报告一啲封路措施先啦。咁车公庙路咧同埋沙田头路交界仍然系有交通灯失灵嘅。车公庙路同埋沙田头路交界咧仍然系有交通灯失灵啊。咁现时咧交界位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而较早前葵涌大白田街嘅水管急修咧就已经完成，来回方向咧近住球锦秋中学咧部分行车线就已经解封。至于在港岛方面，为了配合升旗仪式，由现在起至到下午12点，稍后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和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部分菲林明道和以及部分的龙和道东行线分别有临时的封路措施的。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有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这一段和后少少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有车龙，现在龙尾就排队窝尾。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龙翔道天马苑来回、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国剧830。 感交日月换新天，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你有冇觉得被社会孤立？有冇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愿你可拥抱梦想。 700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你别逗留，以后黄昏仍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必须继续走。 二台话你知。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多时都会用到不同的化学品，例如有刺激性或者腐蚀性危害的消毒剂，含有甲苯的油漆，对肝和肾会造成损害的。 所以在选用化学品的时候，要选危险性最低的化学品。处理化学品的时候，必须遵从安全守则和熟悉紧急的应变程序。 首先可以参考化学品的安全资料表，俗称 SDS，贴上符合法例要求的化学品标签，标签内容应包括化学品名称、危险标记、危险情况和安全措施，以及要清楚知道那种化学品的储存、运送、使用和弃置的正确方法，确保安全。 处理化学品的时候，要穿着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作为最后的保护防线，例如保护衣、护目镜、呼吸防护器、防化学品的保护手套等等。 还要保持良好通风，避免有害物质在工作场所中积聚，都非常重要的。 还要预防易燃化学品导致火警意外，就要留意不可以存放过量，同埋要正确存放在易燃物品储存柜入面。 工作期间千祈不要吸烟或者是进食啊。做完嘢之后立即清洁双手同埋面部，以防化学品进入身体。记住，安全是救命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向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

好，今日继续掘强吓，翻嚟我系风骚发育人啦。咁头先都讲过啦，家居里边咁啊，今日嗰啲咧纯粹俾大家参考一下，咁样就冇话一定啱一定错，一定好一定坏嘅咁样样。譬如好似阿 Sarah 先讲啊，喺香港咁细嘅地方，间间屋都系几百尺嘅时候，有啲嘢真系避唔到。好似咧，我睇呢篇文章，佢第一个咧，佢话卧室门啊，瞓觉嘅地方啦，你可能有系啦，我睡房门啦，咪两间咁样，唔好对住。佢如果两个对住咧，叫双骂门啊，即系闹人嗰啲门啊， 会闹交。 但系而家啲设计好多时都系咁噶啦，我屋企都有两间房系对住， 咁咪好难摆嘢咯。 吓、啊，门对门好难摆嘢，因为 你 走廊， 哦、你有条走廊， 有条走廊，系啦系啦 ，OK， 系啦，有条走廊嘅，咁啲门设计就系一道门对住一道门嗰啲咁样咯。不过就系啦，都系参考下。 有啲破解嘅，听讲好似话，若果你话咁样嘅话，好可能如果你可以嘅，就喺前面嗰度摆个屏风，或者系整条帘。即係整一啲簾遮遮佢，咁樣咧就叫做係即係有個破解。我又聽講嘅就係話咧，即係廚房啦，而家咪好多人都會好中意嘅就是、開放式廚房嘅。咁、其實我屋企都係開放式廚房，但係問題係咧，就有人又咁講嘅喎，就係、是、話如果你聽人哋講乜嘢？ 熱咯，個地方叫熱，即係嗰啲個 heat 啊，係會令到成個好唔好？ 係， 因為你煮嘢係會有熱噶嘛，即係嗰啲火啊。 咁我有一次我只不過就係八卦啦，咁啊睇一啲即係唔同嘅一啲講緊風水嘅電視節目啊咁樣啦，佢哋喺度講，佢就話。開放式廚房唔好嘅，其實最好點樣都好嘅話，你都要喺個廚房嗰度咧，要加個門，其實咁樣係最好嘅。咁佢個講法咧就係話，其實咧廚房咧就係代表住嘅就係女主人。如果你冇一道門嘅話咧、哦，如果你唔係話唔係結咗婚嘅，好可能你會有一啲感情嘅問題。 哦、 如果係你哋未結婚嘅話咧，佢係會走嘅。即系你嘅拍拖拍唔长啊，系、啊，你锁唔住佢啊，即系佢喺里面嗰度锁唔住佢，又有啲咁嘅讲法。 咁啊，同我上次听嗰个唔同，我唔知道啊，我净系听嗰个咧就话，因为厨房一定要煮嘢嘅，咁、那个热咧系会令到你好不安嘅个人，系、啦，一个热地嚟 嘅， 熟火嘅咁样样。其实我屋企嗰度咧，其实可以有道门拉翻埋嘅，但系咧、我自己嗱，呢个就唔关风唔风水事啦。我觉得打开咗咧，令到个厨房好似融埋个客厅咧，好似大咗啊，即系个视觉上 光猛啲，所以咪就系话而家系。中意嗰啲設計嘅就係所謂叫做開放式嘅廚房，就冇咁多間隔，你間屋望落去通透啲，咪好似感覺上大啲。 因為本來 細啊嘛，其實 冇大到，即係等於嗱，你點樣去整 塊鏡？ 視覺，我啱上啊，整塊鏡咧，睇落又大啲，但又係話好似唔好 嘅。冇錯，即係加塊鏡，你又要睇下喺啲咩地方，因為其實感覺上你會覺得你容易行過嘅時候，你掩掩養養咧，就會好容易會有啲咁嘅嘢會見到咯。 本來咧屋企好多鏡嘅，即係嗰啲櫃邊 你咁靚仔想攞 唔到？哇！你咁嘅樣你就唔好整咁多鏡啦。 唔系，我想即系 吓亲自己，你唔好啦，你点解要整咁多镜啫？ 我啱想讲就系佢靓仔嘛，咪想耐唔耐望下啲润养眼嘢啦，养眼嘢。 你话佢靓仔，我真系讲唔出 ，sorry。 你试下讲， 靓仔。真系讲唔出， 系因为方便照啊嘛，着衫啊， 点解成日照啫？ 唔系得，因为冇嗰啲全身镜。咁我就唯有喺啲櫃邊，櫃邊買嗰啲正正方方嗰啲 貼咗佢， 貼 上牆。 跟住個師傅話：，喂，唔得喎，咁樣 裂啊嘛， 係啊， 破鏡啊。 佢話唔好。 咁佢有冇解釋點解唔好先咧？ 破鏡咯， 係啊， 即係塊鏡其實係唔應該咁樣嘅啫。你一望上去嘅時候，一塊一塊，你塊面係 如果 切開好多份。 但如果唔係一塊一塊咧，係成塊大鏡黐一牆咧，都唔好。 都唔好，佢話都唔好。特別我想整喺門口，佢話都真係唔好啦。 咁整喺邊啊？ 唔，佢話你除非你喺個睡房嘅門嘅後邊就得。 啊哈。其实我觉得师傅是针对你的，就你今天样子不好，哪里都不好。 你掉晒你家的镜，最好不要照镜。 哪里都不要照。 嗱，我已经没有找过师傅 了。因为他针对你。 你一问问你先。 我反针对。 没错。当然其实还有的就是我不是很喜欢现在有很多的装修。你没办法，大门一开的时候就对着厕所门。我看到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望通晒的，没办法太小了。 但 是 呢对于。 一定唔好噶啦！ 呢个讲法咧就我自己都做紧，同埋我听过嘅就系摆一个鞋架晾一晾，即系一开门系望咗，望咗个架先咯，就唔系望到。 冇错冇错， 你所讲 嘅即系等于头先所讲嘅，就系有啲乜嘢嘅破解咧？就系如果你嗰啲嘢系冲嘅，双冲嘅，你中间你搵啲嘢夹夹佢咯。好可能啊，就系你整棵树，又或者就好似你咁样讲，整个鞋架，又或者整个帘咁样，都叫做嘅就系，总之唔系大家撞咯。 不过呢个我哋自己嘅认知噶，即系根据自己唔一定啱。 做咗觉得舒服噶咋， 系啊系啊， 因为我屋企系咁噶。 我觉得风水就系咁嘅意思啦，你住得舒服， 个大门口就系对住嗰个厕所，咁啊就唔系好舒服。咁所以就喺装修嗰度咧，就要喺嗰度咧整翻一个屏风咯。 哦，嗱，所以我哋都听过话，你个厕所门最好长期闩住， 系啊， 又得 咁样对住， 咁样又得， 系啊系。头先我听到老门嗰日记咧，话即系如果去到行到金鱼街买啲鱼，你 系 咪真系有养鱼？ 有，我有养鱼嘅。 你养几多条啊？ 我唔系用一啲金鱼缸嚟去养，咁就用一个皮蛋缸嚟养。 哇， 好 靓啊！ 上边咧你就要摆少少嘅就系嗰啲睡莲，唔系，我系养睡莲。咁一个皮蛋缸有一个睡莲，我点解会见到咁样咧？就是、因为我成日去呢个泰国，佢哋有好多人都系咁嘅。即系金鱼，你未必真系一定要有一个透明嘅缸。我觉得你咁样嗰只，你上面度望落去，佢哋喺里边嗰度悠然自得咁喺度游，仲靓。 系咪需要摆喺啲露天嘅地方 噶？我系摆喺个露天嘅地方，我系摆喺个露台。你又唔好直晒，如果唔系佢哋会死嘅。 系有啲水热噶。 系啊，咁但系若果你即系但系你需要自己里边都有一个生态嘅，就系点解就系鱼菜共生个原理啦，就系一定要有花。咁跟住咧，佢哋可以嚟食佢嗰啲即系坏咗嗰啲嘅根啊，或者系点样嘅。咁同埋佢就系你耐唔耐你都要喂佢哋嘅。咁我就用嗰个咁样嘅方法咯，嚟去养。 但 系 我想问咧， 如果 用皮蛋缸养咧，使唔使换水噶？因为我细个咧，我见到屋企人养咧，即系唔知每隔几日就要。啜曬啲水出嚟又換啲水咁樣 咯，泵火水嗰個 係啊，我明啊，但係我就唔使咯，因為個就係講緊嘅就其實基本上佢自己喺裏面都係一個循環，都係一個生態啦，你明白嗎？即係其實佢嗰啲花，佢哋嗰啲壞爛咗嘅葉啊，啲魚係會食嘅，咁食完之後佢就變咗佢哋嘅養分同埋俾咗佢哋嘅食物，咁然後佢哋嗰啲 便 便又變咗啲花嘅養分。里面嘅话咪自己系一个生态咯，咁咪就循环不息咯。当然你耐唔耐，你要见到啊啲水可能蒸发咗少少啦，你要加翻啲落去，同埋有时你会要加啲嘅就是净水嘅一啲药水落去，咁啊令到佢嗰啲水清咧。其实基本上你搞掂咗之后嘅话，就以后都唔系好使。 好靓啊！ 谂得到 咁样 咩鱼嚟噶？金魚 普通魚咋，唔好金魚唔係好掂啊！ 絕對唔係水魚，係 啊，越大 魚 咯， 好 似大魚都靚。 咁有時有啲黑色，有時有啲，佢會自己喺裏面嗰度會再生噶。 係啊， 你試過啊？睇到啊？唔係你真係見過啲魚生魚仔啊？我未見過。 我唔會叫佢生魚仔，但係你會見到佢就點解？我明啲明開頭嘅時候係啦，數目多咗，同埋好多一條條啲細細條嗰啲，好開心，佢自己喺裏面度搞。 Felt something like an 80s movie. Yeah. Felt something like you never lose me. Yeah. So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eartbreak Hotel? Oh hell,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myself. I don't wanna go home, no way. Without you, ain't gonna be good for my health. And every wrong map leads straight to your heart. So I can't leave you tonight. No, not tonight.'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 when your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I think we live in a homemade video, hey. But it's like you and I rewind to the lowest low, hey.I always thought we could reverse it, yeah. I always thought we could be perfect, yeah. So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eartbreak Hotel? Oh hell,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myself. I don't wanna go home, no way. Without you, ain't gonna be good for my health. And every road map leads straight to your heart. So I can't leave you tonight. No, not tonight.'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 when your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So who's gonna drive?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And I made it miles from going deep we fell so hard. Maybe one more curl's will make it alright. While you hold my hand from the passenger side. Yeah,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Baby,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en you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 When your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So who's gonna drive? 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生日快乐！ 二台生日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生日快乐！ 我是 Vex 的 Claudio 的 DHK2 参加比。我咪得多个仔啦 ！Happy birthday to Radio 2！ 神光第一线， 梁明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祝二台生日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大家好，我是 Agnes Chan 陈美玲。虽然香港变化好大，但是香港仍然是我心中的故乡，有我的亲人、朋友、歌迷，同埋好多美丽的回忆。希望你同我一样，要好好爱惜香港。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呢位马先生， 系 我咧就建议你有一样真系唔好做， 系 唔好挂你自己张相喺屋企。 哦， 我惊会吓亲啲细路， 张相都唔好乱咁挂噶。但我记得嗰阵时我去过你屋企嗰阵，我见到你屋企有张好大张嘅相， 冇咗好耐啦。冇挂好耐，冇 挂 好耐啦。 因为真系有人哋咁样讲过噶，即系一入门口攞你见到一张大大张嘅自己嘅照片。 你唔系一般屋企总会挂啲结婚相啊，嗰啲嘢噶，你唔会噶？ 我唔会啦，而家 我而家冇啦，个摆咗落。 唔会噶， 画我依家都唔挂。以前我都中意喺沙发后边个幅墙挂啲画嘅，但系啲有啲师傅都系讲话唔好乱挂。譬如话我中意啲一笪笪嗰啲颜色咧，佢话都又唔好，唔算咯。 哦，抽象画 系啊，懒抽象嗰啲又唔好。 好，一个问阿文玲玲师傅先啦。打半之后咧就会同佢倾下偈嘅。咁另外咧就我哋电话点唱就1872388，我哋嘅靓女啦 ，Tiffany 听紧你嘅电话啦。 系 咁仲有冇 call 问到麦玲玲师傅？我唔知道，你可以答咗先，即系写咗先。但系因为已经有一扎嘅听众 喺 我喺我哋嘅登记表上面 已经排紧队啦， 排紧队啦，系啦系啦。咁到底一接唔接到？唔知点唱就一定暂时 OK 嘅，因为可以而家开始打嚟啦。 系啦， 八七二三八八， 八七二三八八。 嗯，冇错啦吓。 一阵间我哋仲有嘅就系你知唔知啦，系嘛？ 冇错， 你知唔知道？我知道，佢唔知啦，系咪？ 咁今日我嘅强项啊！ 你咩强项啊？你 深水鱼啊嘛？ 哦，深水鱼， 水 鱼，深水水鱼，系啦。因为头先我听你讲养麦皮， 养麦皮，麦皮唔使养噶， 皮蛋缸嘅鱼。我突然之间谂啊，系我细个时候，反而咧就会多啲见到养鱼咯。因为我屋企啲爷爷啊，啲长辈会养养金鱼，但我自己对养鱼，第一唔系太大兴趣啦，第二成日觉得换水好麻烦。我见佢哋嗰阵时咧，好大锣大鼓嘅，又搵条水喉驳，好似咁样 啜啜噶嘛，跟住 啜埋啲鱼。 一定食屎嘅，冇办法噶。 一啜入咗个口咁样，我觉得咁麻烦。但我听你讲啊，原来唔使， 即系 只要加啲植物来等佢互相循环。 系冇错，你嗰啲嘅就要即系洗个泵，又要洗个缸，好辛苦噶嘛。我呢个就佢自己嘅就系鱼菜共生个原理。 考唔考虑啊，马老师？ 考虑下，我试过养青蛙仔啊，但系都俾我整死咗。咁 青蛙定叫蛙？ 定系娃娃？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今日国庆日，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今年国庆对香港别具意义。在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的双重保障下，香港真正踏上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林郑月娥致辞时表示，现时香港比回归以来任何时候更具备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的条件，更可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创更美好未来，体现同国家同发展共繁荣。林郑月娥说，香港回到一国两制初心，只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确保爱国者治港，他可以肯定港企、港商、港人在内地发展机会和空间只会更多，为香港经济注入更大动力，为香港青年人带来更多元发展。第二期电子消费券今日起发放，在港铁太古站一间便利店，不少市民排队拍八达通卡领取，现场一度出现人龙。有市民说会用消费券吃饭和购买日用品，又说2000元很快就使完。有市民说有趁商场减价用消费券购物，又认为分多次派发消费券较麻烦，认为政府应该一次过派发。市民如果使用 Tap & Go、支付宝和 WeChat Pay Hong Kong 登记消费券，第二期会发放3000元，使用八达通第二期的会发放2000元。如果在指定期限内累积消费总额达到4000元或以上，就会在12月起派发余下的1000元消费券。社署在10间安老及残疾院舍为合适及不反对接种的院友接种新冠疫苗。社协社区组织干事阮淑欣认为安排十分突然，认为最重要是释除长者的疑虑，按他们意愿并经他们同意先打针。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担心院舍因为要交数而强迫长者或家属，以致令到他们精神受压。他又说，接种季节性流感针亦有类似签署文件的安排，但未曾听说过收过投诉。院舍有参与先导计划的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委员李辉表示，家属的疑虑包括长者年纪大，担心副作用和反应大。他说，即使院舍长者不外出，但长者可能会出入医院或者员工出入社区，始终存在风险。他说，当局之前为长者和家属举行健康讲座，多少可以消除疑虑。内地新增3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0宗是本土病例，集中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市。其余24宗境外输入病例分别是云南9宗、广东6宗和上海5宗，另外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九龙湾宏照道上怡道交界有爆水管，宏照道和上怡道交界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在港岛方面，湾仔北是有临时交通安排，为了配合星期仪式，由现在起至到阵间12点钟，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和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部分菲林明道以及部分的龙和道东行线分别是有临时的封路措施。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其余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和白沙湾码头这一段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方向九龙、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马鞍山路锦泰苑方向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是白元浩小白， 是晨光第一线的小白。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同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晨光 KOL， 还有白元浩打给你。 为什么这么早已经可以送上源源不绝的资讯？ 因为我们是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著名动画公司又有新电影上映了，《慢动作好好彩》可以得到宫崎骏老师以及导演宫崎吾郎的声带同大家分享。想听更多的话，留意星期日下午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慢动作》啦。 香港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アーヤと魔女監督の宮崎吾郎です。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六点九 ，U 十六东方龙狮对晋锋；今晚八点九 ，U 十八东方龙狮对晋锋。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假期的早上11:37，我哋好开心啊！又同好朋友麦玲玲师傅倾偈，师傅早晨， 师傅早晨。 大家主持好， 真系开心啦！ 假期快乐， 系啊， 假期快乐。 嗯，好嗱，头先咧，师傅我哋讲到咧，就系有关于呢一个家居里面嘅嘢啦、风水啦等等啦。啱啱喺新闻前提到一个话题，就系、是、其实屋企咧，如果系墙上面咧挂镜，系咪唔好噶？即系定系呢个只系一般情况，唔可以一概而论啊？ 嗯，嗱，挂镜咧就镜就人都要噶啦，尤其是咧 artist 咧贪靓啊嘛，个咁啊，所以咧就好中意整镜，但系咧我哋要睇情况吓。镜咧有几个状况之下系唔安得，即系唔适宜咁样安嘅。第一，门镜相冲，即系打开大门，你要想象下，一开门见到镜系万万不能。因为咧喺我哋嘅镜系属金啊，佢系金属嘅嘢，门同埋镜相冲咧，即系统计过咧，就好多时候容易受金属伤。 嗯， 你话我安喺门后面打开咗门见唔到 ，OK 喎。但如果你有啲人好中意喺嗰个即系玄关位咧、嗯，我出门口之前照照先咁，嗱、哦、咁、样系麻烦嘅，系好容易受伤整亲嘅、嗯，或者系一啲即系受一啲金属伤，或者我哋叫开刀破伤嘅嘢，呢、這个系千万要小心，呢、這个第一个位啦。 嗯， 咁就喺门口附近，你安镜唔紧要，但系你要入咗门之后，唔系即刻见到自己个倒影嘅 吓、嗯 啊，无论系。房门同埋大门都系啦，咁、 okay. 好啦，镜咧，因为佢有反射同埋吸收嘅作用啊，咁如果你成日放喺一啲坐卧，即系瞓觉啊，或者系譬如饭厅，成日望到嘅地方，亦唔系好适宜嘅，尤其是喺床嘅侧边影到张床，因为咧香港有少特别嘅，香港地方细吓，好多设计师都好中意落镜，因为睇落去大啲，咁、但系如果你长期安喺床嘅侧边嗱。左右兩邊咧，如果梳妝台女孩子嗰啲咧冇所謂，你照唔到張床嘅。但如果照到張床計，瞓咗落張床你望到嘅，其實又係唔得，容易咩咧？腰骨痛、精神緊張、神經衰弱。但其實咧，你諗下，唔好用呢、這個真係鏡，你有時半夜起身去廁所，你都嚇。 係啊，我都係咁話。 咦？點解又有講到廁所？ 你有冇留意嗰啲酒店房係咁嘅？玲玲師傅，我都唔知點解要咁樣。你一起身一趌起身就見到自己。 人哋可能。 哦，你又啱。 唔明白，係有另外用途嘅酒店房。 但係你自己咧，我有一次自己因為間屋咧其實已經唔係好對症㗎啦，但係因為有塊鏡好靚就唔捨得抌啦，咁喺啲走廊附近已經唔係好對症，但係咧你自己。忽然間你眼尾睄到咧，你都會嚇一跳噶。 掩掩養養，所謂叫做 係嘛？你忘記咗係自己啊？咁你覺得啲點解有人喺度噶？咁你長期嚇得啲人緊張啦！你半夜去廁所又見人定鬼，真係 冇錯。 所以呢個唔得，呢個又唔得。所以多喺我哋嚟講，梳張台咧，就你平衡住放喺床頭兩邊咧。照唔到張床係冇問題嘅，咁我最理想最理想，而家好多梳妝台咧，都係你唔用嘅時間咧，你塊鏡係可以冚埋，或者係有即係可以遮擋住啦，咁又穩妥好多嘅，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辦法。但如果你話喂唔得，我真係好中意安鏡，咁你安啲位咧，譬如真係唔係成日你又坐喺度啊。或者是望到的，總之也都不要門鏡，還有還有一樣東西記住，鏡是不能用上手的，租樓的朋友記住，因為鏡是會吸收了上手最差的能量。 即係如果係嘅話， 講嘅氣運啊，租樓有時有啲嘢我哋都唔要得嘅，即係譬如個牀褥啦，儘量唔好要啦，因為有上手氣運啦。鏡啦、地氈啦，咁啊衞生問題，我覺得廁所能夠換就換啦，而家都好容易換嘅。咁、我覺得呢一類嘢換一換又好啲。 好多謝曬玲玲師傅嘅呢一啲嘅，係啦，同我哋講下啦。咁跟住而家我哋開始咧，就會係同朋友講講有關於嘅就係佢哋已經打咗電話嚟同我哋講緊一啲嘅，係 啊，嗱我哋會復述翻嘅，即係我哋唔會直接接。嗱第一個咧就係胡先生，阿馬姑娘你講啊，馬姑娘。 好，阿胡先生咧佢就話屋企個大門咧就對正個睡房門口喎，佢話對會唔會對健康有影響？嗱最近咧佢就有腎石嘅問題啦，想請教師傅點搞？ 門對門呢，因為香港啲房屋細好多時都會有，點解我哋咁驚門對門呢？因為以前呢就話兩門相對必有一家退，即係話兩個門口對住嘅呢就有一家呢就會衰咗嘅。咁兩門相對必有一家退呢個原理呢就係、大嗰個門呢就搶咗細嗰個門嘅旺氣，咁所以就會差。但如果你兩道門一樣大，其實就唔驚，呢個係大門口啦。但如果你話我走廊大門就對房門，你就要考慮房門之後你望到咩啦。望到床头咁系健康好差，望到床尾成日扭亲脚，望到床中间咁更即系更加都系唔得啦。咁但系如果你唔系，意思我望到个柜或者望到只窗啫，咁又唔系咁惊嘅。呢一个门对门对住，我哋系讲个气流冲住嗰位望到啲乜嘢。如果你话啊冇掂到张床，其实就唔系咁惊嘅。咁啊睇佢实际嗰个情况有冇啦。如果你话有都冲住床，咁就真系要搬一搬，因为都系影响健康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佢身体麻麻地嘅话，我哋留意一下啲病位咯。即系今年亦都系因为每年嘅病位唔同噶嘛，咁啊尽量唔好喐啲病位啦。咁今年嚟讲咧，正北呢个位置咧系二克病星道嘅位置，呢、這个位置都属水嘅。咁我头先听到你话系肾石少少嘅嘢，我哋尝试。在正北呢个位置摆啲铜嘅嘢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 好， 胡生冇事。 另外咧，陈先生，嗱呢个咧，其实我谂好多住新界或者系啲向住山嘅都会有遇到噶啦。佢话打开道门啊，隔条马路咧会见到人哋嘅祖坟啊，咁样想问下会唔会对自己屋企嘅风水有影响咧？咁嘅样 哦，祖坟嗰啲。新界點樣做啦？祖墳咧一個半個，或者以前咧有一啲我哋叫做一啲古墳咧，又未至於咁驚嘅啦。墳喺我哋嚟講咧，雖然話係即係屬於少少陰嘅嘢，咁但係我哋講緊，譬如你話有啲地方，香港你唔好話啦，因為又係地方問土地問題啦。咁有時你會見即係有啲豪宅啊，你跑馬地好或者 望墳場添。 哇！無敵墳景啊！ 係啊，喂，其實師傅你講得啱啊，我啱想問就係、其實墳景呢樣嘢咧，好唔即係唔好話好唔好咧，即係有冇影響嘅墳景？ 嗱，睇方位都要睇翻同埋睇新同埋舊。咁如果你話好新嘅，又好即係雜亂嘅，又真係好近嘅，咁係有少少影響。但如果你話佢喺佢個東北方又唔係好嘅，嗱，我去過全世界咁多地方睇風水啦，有日本人係最中意黐住個墳住噶，因為覺得勁啲。係我以前細個去睇風水咧，佢哋我話：，點解你哋咁得意，咁中意買墳場隔離地？佢哋話墳場隔離一地係特別貴嘅，因為安靜。你知日本人好中意靜噶嘛？ 因為呢啲鄰居唔會嘈到你噶嘛，呢啲鄰居。 冇錯啦，都冇人喺度笑喺度玩啦，係咪？咁屬佢哋咧就唔係咁驚，但我哋中國人咧始終有少少概念咧，就係即係 地位啲， 有少少分別係啦。但係如果你話好近好近，咁其實喺心理上係的確有啲影響。如果打開窗話見到人哋張相啊個名啊，咁你 咁近冇啊嘛？ 佢隔條馬路啫，而家零零之火佢係啦， 就冇唔係話真係好驚嘅，同埋佢唔係真係好大嗱，呢個亦都幾視乎咧幾傳統就係、是、你自己屋企有冇安神位。當你對住墳嘅時間咧，如果你有宗教信仰或者自己屋企有神位咧，咁、那個化解潛度係好好多嘅、 嗯。 其實佢唔會無端即係唔會好大影響嘅，又唔使太驚、嗯。你同佢又唔同坐向，又隔咗條馬路嚇。咁、啊、但係都建議放一啲即係少少，譬如遮擋下啦，喺視覺上，譬如大葉嘅植物啦， 嗯、 或者一啲即係一啲銅嘅嘢啦，都係可以隔咗一啲麻麻地能量嘅嘢嘅，咁會好啲。哦 嗯、有時其實會唔會覺得嘅就係譬如可能係墳永遠都係啲係風水嘅地方嚟噶嘛？其實未必好差嘅喎，係咪啊？即係你個安嗰個墳喺嗰度。 嘅，但係問題就係話陰宅嘅風水同陽宅係有少少唔同。 嗯、 但係你話我就純粹望到啫，其實就唔係咁驚，因為你同佢又唔同坐向啦，又唔係話旁邊啦，咁又未至於好驚嘅嚇，唔驚嘅。但係你得即係都係尊重嚇、啊，即係有時行過你拜拜冇所謂。 O、okay, K， 好啦，玲玲師傅，跟住有一位吳太啊嚇，佢就話咧近年咧將安放喺屋企嘅祖先嘅神位咧送走，發覺咧自己嘅運程咧就開始變差啦。包括咧就系女女嘅健康唔系咁好啦，想问啊，关唔关事，同埋点样化解呢？ 哦，嗱，因为如果佢已经送走咗，嗱，安神位同风水咧，就其实系两样嘢嚟嘅。 嗯， 风水本身系一个环境学，系一个人同大自然结合，你结合得好，咁你就住得舒服嗰、那个，咁同宗教其实冇乜关系噶，呢、嗯這个唔需要担心。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安得祖先，安得大神咧，你又要安得佢舒服，你安得唔舒服咧，就反而系唔好噶。咁、 嗯、 嗱，如果你啊位置所限，你话啊我真系送走咗啦，可能佢喺心理上又觉得成日有啲亏欠咁就影響咗啦，咁但係你話健康麻麻地，通常間屋本身大門、主人房、灶頭呢幾個位置影響咗，咁反而留心翻個灶頭啦。因為嗱，同埋一間屋好得意嘅，影響健康咧，永遠係影響咩人先咧？影響寵物啦， 嗯、 影響小朋友啦、嗯、女主人啦，最後先到男主人，因為男主人嘅能量強啲 嘅， 同、 嗯、 埋菲傭嘅能量強啲嘅，你已經離鄉別井咗嘛，咁所以咧係真嘅，你 唔係猛龍過江係咪？ 位咧病嘅，菲佣系好，即系菲佣姐姐系好命硬嘅， 咁就好啦。 哇，要请多两个， 离婚跌井咗佢哋，咁又唔好俾啲太差嘅位佢哋翻，差人哋都会病噶嘛。但系而小朋友同埋宠物咧，系最容易受到个气流影响，所以屋企嚟讲，你见到宠物一病咧，你要小心嘅。如果宠物住得健健康康间屋，多数气流好好嘅。咁、 嗯、 啊，或者我觉得留意一下啲灶头位有冇受冲啊、 嗯， 留意一下今年嘅二黑位同埋五黄位置有冇受到一啲嘢衝擊啦，即係話今年嘅東南位同埋正北位，我哋唔好喐佢，唔好擺植物，唔好擺紅色嘅嘢啦。咁、 嗯、 希望誒女女嘅健康好啲啦。 阿、嗯、師傅啊，其實咧頭先講到將呢個祖先神位送走啦，我試過租一層樓，但係之前咧嗰個租客咧留低咗好多嗰啲。即係嗰啲滿天神佛啊，唔係祖先啊，滿天神佛，即係可能佢又冇符嘅，但係嗰啲咩觀音像有一個啊，跟住又唔知咩像，即係嗰啲點算咧？嗰啲你又唔可以， 神位係唔能夠接應上手嘅。 我知啊，但係抌又好似好不敬啊，我就唔知點算啊，佢擺咗幾尊嗰啲嘢喺度。 哦，咁样，咁样我哋用试下用碌柚叶、黄皮叶煲水抹抹佢。咁、 嗯、 如果你话真系神像、佛像嘅话，你又系冇得抌嘅，一定要请走、啊。 但 系 摆唔到咁多喎，因为我哋屋企又唔系大，咁又都对呢样嘢又冇乜特别兴趣。 包住佢收藏得唔得咧？即系见唔到嘅，包入摆入柜。你唔供奉啦，又冇理由留俾下手供奉嘅喎，正常。佢、 嗯、 可能係好多呢啲大嘅即係佢當係裝飾嘅係咪啊？佢唔係 啊！我諗佢應該係裝飾，唔知啊！佢就咁搬曬㗎啦，擺幾磚喺地下咁樣，都唔知點算。收尾嗰個業主咧就佢唔理啦。你係咪唔要啊？我唔要啦。跟住佢拎咗去邊度？我唔知佢拎咗去邊度啦。可能係抌咗。 咁幫你處理咗咯。 係啊，係 咁就得啦。 冇事啦。 好，咁下一個啦，下一個聽眾咧就係唐小姐啊嚇，佢就話咧。大厅同埋房间嘅窗咧系全对天桥嘅，咁啊每一日嘅话咧都有好多嘅车咧系经过就哇居水马龙啊，好滋扰，影响咗咧就系五岁嘅小朋友咧学习同埋情绪。想问一问咧就系玲玲师傅点样做先至可以咧就系会好啲，同埋点样处理咧呢件事？ 哦，天橋咧，佢一定又帶有一個煞氣啦，因為佢有一啲大量嘅車度流動啦，變咗其實我頭先講啦，風水係人同大自然嘅結合，係一啲氣流嘅嘢嚇。如果你話我等於我企喺十字路口，一定唔會覺得舒服嘅。咁呢個氣流嘅流動咧，橋嚟講，譬如我哋香港嘅呢個東區走廊，咁佢會影帶動住整個位置都影響嘅。如果你係高佢五層或者低佢五層，都會受到呢條天橋或者馬路嘅影響。咁就睇距離啦。如果近距離咧，其實煞氣係頗大，係好難化解嘅。即係我冇理由叫你就擺棵植物仔咁啊化解到，呢個係唔合理嘅。咁變咗相對上嚟講咧，你要預咗如果真係好近距離咧。是差的，你不要说气管啊、喉咙啊、心脏啊，这些都 都是比较弱一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遮挡的，尽量看不到，看不到的话会好一点，譬如一定要落浸窗沙啦，就一些大叶的植物啦，去化解，但是未必，即是我不会给个假的希望你，就未必 很有能力，因为条桥的力量是大。 没错。 我们当然你说尽量譬如这边的位置我们用少一点，看有没有其他位置不要对到这么正的时间用。如果你说我用来做客厅那么都算了。你话书房或者睡房咧，一定系少少影响健康嘅。 阿师傅啊，嗰阵时咧，我睇过一间屋咧，又好近天桥啦，一直望住啦咁样。咁但系入到去咧，好宁静喎间屋。咁因为原来咧个 sales 就你行埋啲睇下啦咁样。原来佢系点咧？我相信好多人都用呢个方法，就系整 double glass 啊，双层玻璃，即系开完一层玻璃，仲有一层玻璃，咁个隔声咧系真可以令到间屋咧好宁静。 即系好似啲录音室咁样 double glazing， 系 啦，一定 要将呢、這个必须要啦。嗱，隔咗声咧，起码少咗声。聲音都是一個煞氣嚟嘅，咁佢就少咗嗰、那個即係譬如個人冇咁煩躁啊，係 真係得嘅，我見過係真係 係好多嘅。 但問題咧，你就唔開得窗啦，係就唔開得窗 啦。呢個啱嘅，呢個做法係都必須要有噶啦，即係做一啲好嘅隔聲。咁然後跟住好啲，但係因為你望到喺視線上個氣流都係唔係好穩定，仍然有影響。最唔好就啦，其實就咁環過啲橋都算啦。最差就係你啱啱個教剪位啊，即係幾條橋咁樣過咧，咁我就唔建議住嗰類屋嘅，係啦。 好，最後一位周小姐，周小姐就最近咧有兩位朋友都向自己借錢，借完又唔還喎。咁而家咧就變咗牽涉喺啲官司嘅糾紛裏面，有啲乜嘢喺屋企如果擺或者可以去化解一下咧咁樣喎。 嗱，其實借錢唔還係好常見嘅嚇， 好常見啊！ 借錢你唔住佢唔還啦， 借錢又還錢啊！你又唔係即係你估你銀行咩？所以我成日都話借錢咩人咧，你要預咗佢唔還嘅，你唔影響你嘅，真係個呢個由細到大啲長輩話落㗎啦。 冇錯， 你當俾咗佢嘅，你個心就冇咁 難。 同埋嚟講，你就唔會有呢、這個，即係有朋友啊，即係錢容易還錢難啊嘛。你都係當嗱救急扶危嘅，我覺得應該嘅。你話真係咩做生意啊嗰啲，我覺得就盡量唔好啦，盡量唔好借人錢啦，係真係。咁但係你話有官非嘅嘢咧，就應驗咧就要多數咧係個今年咧官非口舌是非嘅嘢咧就喺西南呢個位置，叫佢喺嗱要喺廳揾出西南呢個位啦。咁呢個位置咧，因為少就是非，大就官非，呢、這個位置係屬木嘅，千萬唔好擺水種嘅植物嚇、要木係生火嘅，你試下擺啲紅色嘅嘢喺呢個位置，譬如一盞紅色嘅燈啦，燈罩得㗎啦嚇。咁啊，開著佢啦，咁啊可以係化到官非是非嘅，或者你簡單啲紅色嘅菇筍啊，長期放喺呢個西南呢個位置都係可以嘅。 明白曬，好，咁啊，今日咧再一次多謝麥玲玲師傅同我哋講嘅咁多啊，多謝師傅， 多謝師傅， 多謝曬， 身體健康啊，開開心心 ，thank you， 拜 拜，拜拜。 好啦，當然要同大家都要講聲啦，就是、以上我哋嘅節目內容嘅話咧，都係純屬一啲嘅，就係術數啊，又或者係玄學上面嘅一啲。嘅講法嚟嘅啫，並冇呢個科學嘅根據嘅，咁所以咧唔係鼓吹迷信。當然啦，大家亦都信則有，又不信則無啦。 參考下啦，好唔好？ 參考下啦， 冇錯啦。已經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時到今日一點半，酷熱天氣警告生效。今日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啦，酷熱啦，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嘅。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 到而家大家就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咧，就係全部都係可以等你哋大點唱。 Rainy Day 永利啊，石永利， 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啊吓，一阵间12点之后再翻嚟见。 听听骤雨路过了屋檐，滴滴沉淀，心境却自然。 觉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世界循环换气太可怜，一一桥段伤感再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讲你知，天气或者你如意，跟你闯也是新年。放胆一试， 食白饭，你觉得阿一同波盛亲食白饭配咩餸咧？ 两个都系烧肉，因为我会觉得系最开心同埋最好味嘅一个配搭嚟嘅。我是夢雨，如果想知道我揀一定是波盛呢，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的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那呢就是我是你的后援会。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二台四十周年，我哋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马小强， 祝二台日日都咁风骚， 个个主持都身体好 ，Happy Birthday！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啫，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再提提大家，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今日一点半，即系话天气不稳定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32度气温，相对湿度71%，会唔会今日喺屋企咧？嗱，又唔使出街啦，或者唔想出街啦，或者唔使翻工啦，唔使翻学啦，咁样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嘅，电话号码18723888。冇错，任何嘅想讲出嚟嘅说话同对方讲都系可以嘅，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噶咯噃。 好， 十二点后我哋听完新。 新聞同埋呢一個交通消息，就讓你又知 唔 知？ 問答比賽。 好啦，而家先咧，十二點新聞報告。 一點二，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2，人民幣6.459，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69。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53.1美元，賣出1753.61美元。喺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驟雨正影響該區。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區下晝以及今晚天氣預測，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车公庙路同埋沙田头路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啊，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而一带交通咧都有少少塞嘅，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车公庙路同埋沙田头路咧系有交通灯失灵，交界位咧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九龙湾宏照道同埋上怡道交界亦都系有爆水管，宏照道上怡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有车龙嘅啦，排队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系有车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嘅认识。 湾区粤韵， 即梦人。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7到15年，制作多首经典作品，由寂寂无名摇身一变成为众人偶像。 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7到15年日本歌手音乐特辑。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的时候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你们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些走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只是喐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松快活人。 好多谢胡峰哥哥啊，咁啊室外气温33度噶啦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 好，多谢各位。 我每个礼拜到呢个时候咧，好紧张。 点解啊？ 我唔想输。 哦，紧要啦，玩下啫。 系冇乜所谓啦、 啊。好，你又知唔知？ 学下嘢。 今日系衣服篇。 正啊！ 两位同学系有李丽蕊小妹妹，同埋系有马小强。 头先我特登走去搵插心水海鲜， 我就唔信啦。你攞出嚟啦！你攞出嚟啦！得 上网睇， 多余，我唔信。 我唔问海鲜， 而家系衣服， 而家系衣服篇，请听住。 好， 第一条， 第一题， 大家着过喇叭裤未咧？ 有， 着过。 七十年代系咪？ 而家仲有啊！ 温拿乐队系， 我觉得女仔咧，真系着咩都得，系啊，高腰裤、低腰裤咩都得。 好，喇叭裤系嗰个膝头哥收窄啦，然后个下裤脚一路裤裤裤裤裤落去，可以好裤都得嘅， 扫地啊嘛， 系啦，可以扫把咁嘅。好，喇叭裤最初系点解会应运而生？请听咧廿四个答案。 嗯， 第一，乐队中吹喇叭着喇叭裤。第二，清洁街道嘅人接起裤脚扫街。第三，系小丑嘅表演服饰。第四，来自水手，因为佢哋接起只脚就唔会整湿嗰个裤啦。到底系边一个答案？ 我一系三，一系四。 我都觉得系小丑。 一系三，一系四。 系啊。 感觉上觉得小丑啊，但系点解佢哋啲 fashion， 啲 fashion 要向呢个小丑 好难讲啊，啲 design 啊。 第四系乜嘢啊？ 来自水手，因为佢哋喺甲板做嘢要接起，容易接啲啊！嗰啲阔脚裤唔会整湿，同埋唔会整湿，因为水手一样嘢同大家唔同大家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哋会有好多水啊，即系接触海水啊，或者会整湿系机会高啲。 Okay. 水手着咩鞋咧？ 水手大力水手系着咩鞋噶？大力水手 咁啊，我真系 大力水手真系、啊，但拍快得四啦咩？ 我拣小丑啦。 咁我揀水手啊， 即係所以冇嘢啦。答案是水手的。我想说人黑上嚟一条路。 他不要 我怕我怕他又说我查。 他几时有光明过啊，你说永远都是黑夜。 我让你一分先，你今天我的策略。我先输一分。 好，第二个都是关于裤的。英国有一种独特的着裤子方式，行在路上面你会看到佢条裤系拉到好低，甚至有啲人露出一截嘅内裤，或者整条内裤都有吓，就叫 sagging， s a g g i n g， 即系板仔裤啊，类似板仔裤。O K， 甩下甩下咁样啊， 或者有 中唔中意 穿法叫做 low riding 啊。好，请问呢一种着法点解同埋系边度嚟咧？第一个答案来自侍应，因为捧餐啊，冇时间拉翻条裤松咗有佢。 真系几好笑。 第二来自幼稚园啲小朋友，个个跌下跌下，因为好得意就嚟啦。第三来自监狱，因为坐监嘅人系唔可以有皮带，因为惊用皮带伤害自己。 嗯。 于是条裤系松葵葵，因为佢啲裤咧冇得绑住啊。 嗯。 第四来自某一种舞嘅跳舞艺员，后来咧变成一种潮流啦，即系好似马舞跳下跳下就成为潮流啦。到底边个讲法系真？ 哇，好难拣啊！ 第一来自侍应，第二来自小朋友，第三来自监狱，第四来自一种跳舞艺员。 我谂剔咗幼稚园先啦，幼稚园通常有啲工人裤啊咁样噶嘛。 啊，有 sense 系啊， 有 sense。你家成日着噶啦， 唔系我幼稚园嗰条裤都系扣住我，系啊。 同埋其实如果系嘅话，你要抄幼稚园啲小朋友，你应该抄开浪裤咯。 嗯，系啊系啊。 唔系咩？ 开浪裤系细个系啊，开浪裤有个窿，有个 冇意义嘅嗰条 裤啊。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 我真嘅，你话嘅就系来自嗰度嘅，系咪？你应该要抄就抄开浪裤咯，啱唔啱先？ 我拣跳舞艺员。我覺得型啲嘅啲嘢應該係 跳舞藝， 因為啲板仔好型 啊，係一啲 hip hop 嗰啲咧 ，hip hop battle yo yo 咁嗰啲啊嘛。仲有乜嘢？仲有啲咩？ 第一來自侍應， 嗯， 第二來自幼稚園， 嗯， 第三來自監獄， 嗯， 第四來自跳舞藝員。 監獄啊，會唔會有機會啊？ 唔係，但係佢監獄因為封閉式嘅地方嚟啊嘛。咁你我都未見過。 咁但係問題係佢會放監噶嘛？ 佢放監會換衫噶啦。佢換衫。 咁佢可以出嚟話俾大家聽，悠悠，娘喺裏面好舒服，我哋唔需要有皮帶。 我都係揀冇到，冇到藝員。 監獄。 答案監獄。答 暫時你嚟 讓我一分 兩分， 其實我 plan 係讓你兩分 啦。我冇提佢啊，今日 我知啊， 我 冇話 喎。Yo yo, check it out！ 翻嚟繼續。 原來沒有包袱，其實沒困過，曾經太懊惱，荒廢愛好，抑壓得再痛哭。原來狀態不壯，其實受注目，曾經怕控訴，批判滿布，總退縮。原來口中的炎燒光煎熬，原來口中陌路崎嶇已獨得，前行被讚好，療傷之後如新手獨鬥，散若已久必須掙扎，翻身不退後，途中風深眼眸，原来学会克服，其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口中荒芜，原来口中愿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残若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拒， 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 第二个博士，恭喜啊李小姐，今日而家暂时两分领先吓， 等你尝下甜头先。 好啊，好 第三条咯， 系嚟。 就口楼知系咩啦？ 知道。 其实我而家都好少用嗬。 好 似细，反而细个咧，即系廿几岁嘅时候，觉得诶好型 嘅，系好型 啊！透过就口楼 啊， 好贵噶，有时候有啲人买嗰啲就口楼金嘅。 好啦。点解会有酒楼呢样嘢？点解发明嘅呢？第一，用嚟防止啲士兵用衫袖抹汗，整到污糟邋遢啊！第二，代表军队中嘅官阶，因为去到某一个官阶就乜嘢就酒楼啦。第三，系一间珠宝市场开拓男士嘅市场而专登推出嚟嘅，即系多个卖点。 嗯。 第四，最初某啲名人开始用起，后来啲人就纷纷效法啦。到底系边一个真嘅答案呢？第一。 防止士兵用衫就抹汗，咁你整咗个酒楼咧，你就抹唔到啦，一刮噶嘛。 嗯。 第二系代表军队中嘅官阶，第三系一间珠宝公司嘅 gimmick， 第四喺名人界有啲人开始用，啲人就纷纷效法。 嗯， 你拣先啦。 你读书有冇读到呢啲嘢啊？ 诶、欸，你睇住啊，我摆咗个文昌位喺度， 系咪啊？ 我摆咗个文昌位， 两支富贵竹喺度，系咪？ 哎呀，你惊咧？ 你个文昌系咩昌啊？ 你冇就第一一定唔系士兵，我啊拣官阶。我记得我细个喺意大利读 fashion 嘅时候咧， 你读咩 fashion 啊？你读嗰个 fashion 系嘛？即系肥唇系嘛？fashion， 我拣官阶。 睇你个唇真系 fashion 啦、 啊！哎呀，文昌啊，文昌、啊， 你拣官阶啊？ 我拣官阶嗱，士兵我觉得唔会，士兵打仗你污糟邋遢噶啦。系咪啲泥啊？ 但系士兵真系冇咩噶喎，系咪冇话有诶？ 系、啊！ 你见到佢哋，诶，佢哋嗰啲衫，士兵嗰啲衫有咩嘅咩？有？ 我唔知啊， 唔使信，真系。我呢一 三同四系乜嘢啊？ 嗱，第一士兵用衫就抹汗啦。第二最初代表军队中嘅官阶、第三系一间珠宝公司嘅 selling gimmick、第四系名人界开始人用、做起，因为有啲名人着咩衫，譬如抹个褛， 系啊，即系你要跟佢嗬，你戴眼太阳眼镜咁，你又会跟。 嗱，我拣官阶，如果我推荐你咧，你拣珠宝。 但系我觉得就口楼， 珠宝商 就口楼。 点解你要推荐人啊？系啊，点解你要推荐？ 我冇生拉啊！ 我 哋可以唔要 你。如果呢一个系赢嘅，我唔会信你，你会俾一个啱嘅答案，我自己答一个错嘅咯。 唔系因为我自己 好胜强，系咪？又咁想赢，你会唔会信佢话俾你？你买呢个啦，你会赢。 唔系我推算啊，因为咧， 你头先你唔拣呢个， 有啲真系，我拣呢个都得噶。譬如话系用啲马骝啊、珍珠啊咁样。我揀珠寶，我揀珠寶。 我覺得如果你要我揀嘅話，我唔會揀珠寶，我反而會揀就係啲名人戴起，即係佢哋會有 人 著。我唔會，我揀。 你揀先，你揀先，冇所 謂。我揀嗱，我覺得咧，佢四個答案當中咧係好得意嘅。第一同埋第二個係有啲 related 嘅，第三同第四又會有啲係嘅。 我揀珠寶啦，我而家揀珠寶。 既然係咁嘅話，我捉一捉梁博士嘅心態，我揀 A。 唔係你望一望我哋啊， 因為我覺得咧，呢啲嘢嘅發明咧，好多時候咧都係有功能性嘅。就唔會話即係無中生有一樣嘢喺度嘅，有功能性嘅。 珠寶商 sell 嘢咯，因為男士又冇乜 呢個唔係功能性喎。我意思就係佢發明一啲嘢，我係有功能性。A 珠寶文昌唔該， 士兵 真係士兵， 唔好有咁嘅 朋友。答案士兵。 咩兵嚟噶？ 当时有个国王， 你个文昌， 有个国王喺度检阅嘅时候，点解啲士兵个个衫就黑掹掹嘅咁样？ 边个国王啊？ 我依家俾翻个资料你睇啦。咁 你叫佢出嚟见我。 咁跟住咧，就见到佢衫就污糟，就话咦，点解佢哋个咁污糟嘅？我系成日抹汗。哎，整啲衫就扭，走扭，等佢哋抹唔到汗啦，坑住啦，就咁样。 佢真系用广东话讲， 冇嘢错。我听，我亲自喺现场听到。 嗰个咩国？我唔惊你，第四条 吓。好啦，领呔又点解会发明咧？第一，以前冇卡片，颈上面就围咗一条带，写自己个名，人哋一见就知啦。第二，俾男士食饭之后抹嘴同抹汗。第三爱嚟取暖，因为好冻。第四抱小朋友嘅时候，等佢可以掹住，好似巴士嘅手柄，唔会跌落地。 B 讲紧好耐以前啦，当然系啦。 我都拣 B。 恭喜两位系啱嘅。 其他个三个实在太匪夷所思啦。 个细路仔勒死佢。 乜问题系其实系好嘅，但系你会勒死爸爸啊嘛？ 系啊， 大家都一齐死 嘅啫。冇错。 好，下一个咧系冇答案嘅，俾你估嘅，好唔好？ 好。 捉只脚。OK， 竹吓即系foot 啊， 竹衣系一种古代嘅叫法，衣服嘅衣。到底今日竹衣系咩？ 物， 我都觉得系物， 但佢好快讲咗咯。 咁佢赢咯，冇所谓。 你都赢， 以时间取胜咯。 其实 系啊， 以时间斗法 系 啊，冇错， 你赢，你赢。 你个文昌位整烂佢啦，你个两支富贵竹咬烂佢啦。 你有冇阿麦师傅个电话？ 个文昌位根本就唔系喺呢度， 佢唔系啊，佢嗰个文昌咧系厕所个窗， 系啊，我知， 佢闻住厕所个窗，系啊。好，最后两条，请听住， 搬咗个文昌。 嗱，呢条可能答中噶，搬咗文昌位嚟，仲有 衣裳， 听过啦。 嗯， 佢哋代表唔同嘅意思， 系 乜嘢意思咧？ 做咩 你坐咗喺嗰边？ 佢坐喺嗰个位啊，坐北向南啊，谂住自己系啊， 坐 嗰个好啲啊。 你唔系啊，嗰、那个叫坐焚香肠啊。 坐 佢啦， 你冇理我 佢啦。 听唔听到我答案啫？ 听你讲。 衣裳 ，OK， 分别代表两个意思。衣系指乜？裳系指乜？ 我知衣系衫，裳系裤。 错。 衣是衫，常是内衣， 都不啱。其实是一个方向性嚟噶。 诶、欸，方向性，衣同常啊？ 衣是女人啊，唔系衣系男人着嘅，常是女人着嘅。 方向啊，解释咩叫女人是方向？女人是边个方向啊？我知你讲有 direction 可以讲女人嘅，我明白。OK， 好，放唔放弃？估唔估到？ 俾啲俾多少少 方向性有好多方向分东南西北，亦都可以分 上下哦。衣系上身，上系下身。 上下 冇错，马小系啱嘅。衣系衣系指上身着嘅叫衣，上系下身所着嘅叫上，唔系服裙同裤吓。 哦， 即系裙裤都好，总之你着下身咧叫上， 就叫上。 明白。 嗯， 上身叫衣吓。 该文昌。 好，最后一题。 你答埋 吓，需要一条系喎， 嚟 啊！ 古代吓，唔系而家称呼一种人叫白丁，白色个白，丁系甲乙丙丁个丁，到底乜嘢系白丁？四个答案：第一，平民百姓；第二，大官或者有功名嘅人；第三，书生；第四，老人家，因为佢哋头发偏白。白丁是指乜嘢呢？第一，平民百姓；第二，大官或者有功名在身去状元咁样吓；第三，书生读书人；第四，老人家，因为佢头发白晒啦，所以叫白丁。 我觉得一定唔系官，官一定有颜色嘅，系咪先？ 咁佢都有颜色噶，佢咪白色咯？ 唔会， 白丁咯。 诶，系咪中国噶？我想问 中国， 中国 一定唔系，一定唔系。 古代称白丁系咩人呢？ 平民， 白丁。 我哋睇古装片有咩人着白色衫啊？郑少秋咯， 又或者系去丧事啊？有丧事咪会着白丁咯？ 而家你几多分啊？ 我而家 佢赢啊！ 我而家赢紧嘅， 佢赢紧啊！系 咁，我应该跟佢啊！ 梗系啦， 系咯，咁我跟你咯。 即系答平民百姓。 平民， 我以后就坐呢个位。 我而家就用呢、這、一个呢一、這个咁样嘅策略，系啦。 答案 你 就 系 平民百姓。OK， 我以后咁坐。 李小姐今日系得到我哋嘅冠军， 大奖，多谢 ，thank you。 史氹强继续史氹， 冇问题。 OK， 好，翻嚟我哋会有点唱时间，1872338。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极战报 UFC 之风有仇，撒旦太闷吗？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in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是我把钟声粉线乱看八卦，注视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重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晏觉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除下衬衣。就算有钟声，是我把钟声粉线乱看。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由西贡消防局一段就车多，龙尾排返去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龙，由白沙湾码头这一段是慢车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一个马鞍山路锦泰苑方向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六点九 ，U 十六东方龙狮对进锋，今晚八点九 ，U 十八东方龙狮对进锋。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知识 知识 知识 知识 知识知识 知识知 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 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卢，我见咪 知识会社。行政长官会在10月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㗎喇，我梗係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到咪饮。 Cheers！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电话点唱嘅时间1872388，咁电话里边咧已经有位朋友等紧噶啦吓，咁我哋听听个电话先。 喂喂 ，Mandy 姐姐 ，Hello，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把声好好听啊， 系啊， 唔系嘛，咁我开心。 今日放假，有咩做啊？今日点样消磨你嘅假期啊？ 我约咗屋企人食饭， 嗯，你好啊，又可以使钱咯、 啊。喂，系啊，同系咪同收到呢、這、一个 钱又 消费券？ 消费券有关啊？ 唔关事，唔关事。 哦，同埋你，你出钱啊？ 我想问一下咧，阿蕊蕊 点啫？ 你嗰个黄日华张相有冇保存得好好啊？ 当然有啦。你唔会相信嘅，我将佢贴咗喺我个台头度，未至于床头，我就将佢贴咗喺我平时咧，我有一个位系俾我自己化妆翻工嘅，我喺嗰度贴咗喺对面咯，即系会睇住我翻工咯，睇住我化妆，好开心啊， 浪漫啊， 系啊，哎呀，你一讲嘅话，我而家开始咧发热啊，条颈唔知点解， 你中意就好啦， 系咪你送俾我噶？ 系 哇， 佢安排噶。 我想问下 Mandy 咧，其实点解你会可以安排到嘅？ 其实唔系 唔係嘅，其實一直以嚟我都想做呢一樣嘢俾你嘅、 哦， 因為我一直聽你嘅節目咧，我都知道你講嘅都不下止一次噶啦， 唔不止係啊、嗯！我向佢示愛咗已經好多年， 你講咗好多次， 我講過好多次噶啦、 哦， 因為其實我係好唔開心嘅，因為嗰陣時候咧、嗯，我係儲咗錢買咗一個嘅就喺過客嘅時候嘅一個造型照，我寄咗俾佢，但係竟然係石沉大海啊！ 係啊，哎呀，係 啊，我記得，所以我就。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黄日华的女儿的 fans 来的。 真的 咁所以就知道他有个摊位活动呢咁我就 托上托 想去拜托他这样做。 哦、哇你真的好人啊。 最难得呢我仲相信你这一张相呢应该是加了工的。即是你是影了之后跟着再将它放大。我有没有估错应该是这样的。 你没估错。 是啊、哎、因为以前是不会有这个 size 的相的因为我买得不少的。 嗯、你买了很多、啊、 我买了起码有成十几张是黄日华的。我就是给那张的就是最我自己最喜欢的那张。哦、我还记得的。 在下 面 拍上 来的。是嗯、他是拿着他穿着西装跟着他拿着支枪这样的。 很、嗯、型、 啊。很有型的。 是这一张啊这 样。这一张就 我都有买但我就最喜欢的不 是, 不是这一张、啊。但我记得给他那张是另外一张来的。哦我真的很嬲，其實嗰陣時， 我想講少少咧。 好， 我想講少少，我想你哋加油啊！ 嗯、 因為你哋個節目做得好好， 多謝。 同埋你知唔知道我好開心咧？就係、是我每一個星期四咧，我好期待你哋嗰個愛好系列、 嗯。 我直情好似咧自己參與埋一份啊！如果係我咧，我會揀邊首咁樣。 咁好玩。 是啊，真的真的好期待呢、這、一個，同埋你哋嗰個片段人間啦、啊 嗯， 又係好好，即、就、係、是、你哋好用心，因為每日一個短劇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咯，咁、嗯、所以我哋即係其實我知道好多人都係好中意聽你哋嘅節目嘅，同埋。会好开心，好有正能量。 嗯， 咁所以希望你哋继续加油。 嗯，多谢晒，多谢晒，你哋嘅鼓励就系我哋最好嘅推动力吓。 嗯， 希望你继续支持。同埋今日只歌曲咧，你系想点俾边个听噶？ 其实我想点俾而家听紧嘅听众、 嗯， 因为我希望所有嘅人都健康同埋快乐。 嗯， 好。 最重要， 大家都健康， 多谢晒你。好， 人生在世就追求呢两样嘢啫， 系 咪？ 冇错，冇错。 我想讲最后一样嘢，阿小强，琴日定前日嗰个古仔咧，非常之好，听到好开心啊。 嗯 嗯， 嗰、那个 人情味，嗰、那 个面谱嗰个古仔、 哦， 人情味、那 個，有两个大师喺度演出啊嘛，我唔可以松懈噶、 嗯。 你都系大师啊！你是大師佛， 你哋繼續加油啊！ 好，多謝 Mandy， 多謝 Mandy， 係小強。 日继续生命有假一公众假期嘅晏昼啦，送俾大家听紧风骚快活嘅朋友，希望每一天咧做一个开开心心嘅人。好啦，电话里边咧接咗第二位朋友嘅电话，我哋听听系边个先吓 ？Galaxy， 喂喂， 系你好 ，Hello，Hello，Hello， 你好，你好，嗯，点啊？今朝 好特别啦，咁样。 系啊，好特 别 咩？ 识 咗好耐噶咯噃。 但系我都仲可以话你个名好特别噶。 系啊， 系咪喺空气之中识我哋啊？ 系啊，我听咗你哋好多年。 廿 数紧咗，廿五六 十年。 系啊，唔好 讲 咁多啊，讲得太多又会令人头痛噶嘛。 做咩今日咁得闲嘅 ，Galaxy？ 咁誒呢個假期啊嘛， uh-huh. 又有人即係叫我啊，不如得閒聽下你哋個節目啦。咁我都估唔到你哋會翻翻嚟。 嗯，喂，但係 Galaxy 咧，咪潛咗水底啊？係 咯， 你企定好，因為收得唔係幾好啊。 哦，唔好意思啊，因為咧，我而家係準備去係行上個山度嘅。 哦，你 行 山 啊？你 今日 健康啊 ？OK， 我哋唔好喐住。 係你講完先，唔係一陣間係啦。 哦，咁我企定一個位先。 係咯， 好。 係咯。 你唔好 你講。 我驚你一路行一路講嗰種，咦鞋鞋嘅會。 我唔會啊！而家喺個屏幕度唔 使。O K。 今日行邊頭啊？今日。 今日行我屋企後邊啲後山。 後山。 即係好似我咁。 行咩山？行後山。 唔會咁得閒，你走去專登搭車去。 幾好啊！ 因為今日係假期咧，你搭車 好 一定係好 多 人㗎。 好。 啱啊啱啊，做啲運動出身汗嗬。 系啊，行翻三个钟到噶嘛，翻屋企。 呢个真系啱啱好， okay， 最舒服。跟住一阵间去食少少嘢。 好，祝你假期愉快。咁有冇咩点唱嘅名单啊？俾边个听啊？等等。 我想点俾我嘅屋企人听啦。咁啊，听到我个名字都知道系我边个屋企人，就自己认啦。咁跟住你哋三位啦， 多谢 张张啦， 多谢 细路强啦， 多谢 马小强啦， 多谢 系啦。咁啊，同埋中意。听你哋嘅节目同唔中意听你嘅节目都点埋俾佢啦。 好，多谢你呢种讲法。 好， 好啦， 咁好啦， 身体健康吓， 加油啊，加油，加油， 多谢， 好，多谢， 假期愉 快，行山 快 乐，拜拜， 拜拜。 想听到嘅就系呢一首《金星女孩》啊 ，Anson， 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们， 犀利啊！而家有好多唔知咩太咩太啊，刘太啊， 唔系啊，但系好多。人成日都叫我 Anson 嚟噶。 觀察著你，窺探著你，知道是你令宇宙明媚。想抱著你，看晚風奮起，又美麗得我突然退避。當時是你，幽閉是你，剔透也脆弱似是流離。想貼近你，聽你的悲喜，但我未懂你是誰，怎麼？静的引诱，忘掉地球上惶惑节奏，拆这星体结构，悠然着迷，令我不再自救。人生可回遇，人生中可有眷恋，要数百秘密，我想识穿却兜兜转。呼吸可回暖，人生一次迷意，想带你走，用言语与猜算。观察着你，窥探着你。是你令宇宙明媚，想抱着你，看晚风奋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照着是你，阴暗是你，剔透有脆弱似是流离。想贴近你，听你的悲喜，但我未懂你是谁，怎么去处理？你笑说爱你太傻，实在实在是错。我却要好奇更多，挥赠过了银河，眼泪又遇见了日受磨，有我也很不错。惹过谁爱过谁放肆我，要你时爱你时会更忘我。今生一换这个你，谁话是真与未必？有数百故事我想偷听，要我喘气。今生一换这个你，多谢是多应求妒忌。想与你飞，用年与月重叠。观察着你，窥探着你，一刹是你令宇宙明。想抱着你，看晚风奋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天国是你，幽冥是你。 金星女孩啊，时间仲有十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听紧风骚范围，我哋另外有陈小姐嘅电话嘅。 陈小姐你好， 喂喂， 系你好啊， 你好你好， 陈小姐， 听唔听到啊？ 听到，好清楚。 听到，三位主持人好，系啊， 好 我想点唱俾我仔啊？ 你好似有啲嘢想讲喎，有关于仔仔， 系好多嘢要讲， 讲嚟听下，做咩事？ 我好紧张啊！依家 唔紧张， 你 深呼吸一下先。 同朋友倾下偈有咩唔紧张？ 我啱先食咗一粒药啊！ 为咗打电话俾我哋啊，唔使惊。 系，因为我长期系要食嗰啲精神科药。 明白。 OK， 点啊？有咩讲啊？有咩故事讲俾我哋听？ 有咩事啊？ 我个仔啊，自从求年即系冇辞咗份工之后，到依家都。即系未去揾嘢做，日日喺屋企系咁打机 啊！哦 ，OK， 所以妈妈就担心啦，系啦，系啦， 系啊，咁我唔知佢发生咩事，因为佢喺即系考到入去警队啊。 仔仔几多岁啊？仔仔几多岁啊？ 21岁 啦， 系啊， 大个仔 啦，大 个 啦，系啦，要自己识谂啦。 系啊，佢考咗入警队，咁就分去咗去啲青衣警署啊。 咁但系点解你话佢冇做嘢嘅？又喺屋企打机嘅？ 住咗工， 佢求年前年已经辞咗份工噶啦。 明白明白， 即系而家你担心佢 运动嗰阵时啊，咁辞咗份工之后，到依家年至两年都唔去做嘢，咁我问佢做乜嘢，佢话做错嘢。即系你做错嘢，你都要。即 系 同人 讲， 睇下 点样 解。 唔系陈小姐，我觉得又唔好担心，系啊，因为其实咁大个仔啦。 同埋其实咧，屋企仲有冇其他可以一齐同佢倾下偈啊？即系唔好将责压力压晒喺你度。譬如爸爸啊，或者有冇其他阿叔啊、auntie 啊，咪多啲人同佢倾偈咯。 亲戚朋友吓， 倾下咁啊， 有冇啊？ 好嘛？ 系啊，系啊， 系啊。我相信咧，有时爸爸妈妈都担心嘅， 应该嘅。 系啦，咁亦都好明白。咁希望阿陈小姐嘅仔仔吓，无论咩名都好啦，我又唔知佢咩名。 努力加油， 努力加油。好 嘅，好。咁啊，陈小姐就想点呢一首歌曲咧？就是俾佢嘅仔仔吓，咁啊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叫做《 男儿当自强》，送埋俾你啦，阿斯丹强，好唔好？ 豪气咆哮万重浪，热血热声红日光。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背定要自强，热血男子，热胜红日光。 男儿当自强，张善欣带你仲有五分钟到晏昼一点钟，雷暴警告到一点半嘅吓，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我哋听听最后一位朋友嘅电话就系 Tommy 毛先生。 Hello， 你好啊，早晨啊，早晨啊，三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 你好，阿梁振你好，阿马先生你好， 好，咁啊，今日阿 Tommy 咧好似有个爱嘅信息要讲喎，系咪？ 哇，好正！ 系啊，因为咧就下个星期五10月8日咧就系我同我太太结婚周年嘅纪念日，就结咗婚33年。 哇，33年， 下个礼拜五咧就要工作，所以就打唔到电话现场俾佢。咁我而家喺度同佢讲声，就即系预祝我哋嘅结婚周年日，生日快乐啦！亦都感唔系呢个结婚周年嘅快乐啦。咁 啊， 好紧张。咁佢因为多谢佢无私嘅奉献啦，咁啊成就咗我咁美好嘅家庭啦。喺呢度多谢声佢。 真系噶，好开心噶，一种缘分，而大家能够将个家庭变得更加好、更加开心咧，真系要大家共同努力。 你有冇啲咩心得可以等我哋可以 系啊分享下？ 系啊，33年， 大家压晒咁有噶啦，咁啊大家会将将就就啊，即系。大家氹下大家咧，就會好快過咗幾十年噶啦，好開心。 Tommy 太太叫咩？叫咩名啊 ？Tommy 太太， 我太太咧就叫英文名叫 Angel， 咁中文名都幾好聽噶，佢叫做曼兒。 系啦，哇，系啦，慢 即系慢咧，就系呢个日四右，跟住咧就原子个， 系啦，慢二吓，好，咁啊，衷心希望 Tommy 同阿曼儿咧就系继续有更多嘅开心嘅岁月，好唔好啊？ 喂，有多你少时间啦，咁样想澄清翻，想我有一样嘢咧，我嗰时最早认识你嘅电台节目咧，系咪叫一个叫框框古怪？ 冇错，哇，嗰个就系 嚟 噶，万方年代。 因为好耐冇提过，因为我听翻你，因为好高兴你三位主持人翻嚟做呢个节目啦。咁之前嗰啲做得好好嘅，咁可能因此离开咗啦。咁你三位翻嚟咧，绝对有呢、這个听众嘅福分啦，同埋你哋三位嘅互动嘅火花相当之好嘅。咁我就以翻翻古怪录真系你咧，咁我就真系冇记错。 真系我冇错，真 系嚟噶系。 我系嗰阵时做读紧浸会入嚟大做嚟香港电台实习。收尾阿黃耀輝女 係 啊， 定係7-8年㗎啦。你嗰個氣氛做得好好㗎，即係好似你而家做啲節目咧，你有時講啲比較靈異嘅嗰啲故事嘅氣氛做得好好㗎。 多謝曬 Tommy， 好欣賞你嗰陣時《光古怪錄》咧，就係嗰個氣氛咧，哇！ 你仲 好值得追去聽。 好， 咁仲有就係講翻老妹 老妹妹 啊，老妹 妹變咗而家老妹妹啦，都好啊，即係都做得好啊。 多謝你啊， 衷心多謝曬。咁啊，再祝你哋夫妻愉快，好唔好？恩 愛，天方愛未老。 多謝 曬， 好， 永 遠幸福啊 ，Tommy。 How long and lasting love？ 這世上已不多記載，你卻是我心中所想，真心算愛是漫長，求天方愛未老。How long and lasting love？中不动容，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方爱未老，盼永远心伤痛不说半句，只懂相爱，难改痴心。 天方外未老将我哋节目时间带到 结束噶啦吓，快到晏昼一点钟，一阵间嘅李志刚嘅 Main 康康，再一次风骚快运，祝各位朋友今日过一日愉快吓、啊，有更好嘅节目。 系啦，咁就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开开心心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 嗯， 继续你哋开心心咁 可以花钱啦。 嗯 ，OK， 我哋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先至喺10点钟再见大家啦。 好 ，OK， 拜拜， 拜拜， 拜拜。